又说中国似乎逐渐偏离几十年来以最低限度威慑力量为基础的核战略。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以南的塔阿尔火山爆发，当局调高警戒级别至到第三级。塔阿尔火山的主火山口星期四下午喷发，喷出的火山灰和蒸汽高达1公里。火山位于巴达雁省，已经有超过14000人转移到安全地区。塔阿尔火山去年1月亦都曾经喷发，导致超过10万人需要疏散，马尼拉大量航班取消。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同时高空反气旋正系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日间酷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5级，能见到16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29公里；东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1公里，有毛毛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3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633点，升1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19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6，日元111.55，瑞士法郎0.926，加元1.244，人民币6.47，英镑对美元1.377，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4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76.55美元，卖出价是1777.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早晨啊，各位听众，6:09嘅时间，咁啊，扭开心机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晨光第一线。咁啊，寻日咧就一日嘅红色日子啦，咁啊，大家就休息咗一天啦。咁啊，今日你会唔会都吓有假攞埋咁啊？然后今日啊可以继续放假，连放四天，下个礼拜一先翻工咧？定还是咁啊？休息咗一天啊，你今日选择咗你，都系翻工啦。咁啊，翻工咧，咁啊可以做埋啲手尾啊。咁礼拜六日嘅时候咧，就可以舒舒服服咁样就可以俾自己休息一下啦。咁啊，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嚟嘅。你选择边个方法都好啦。咁啊，晨光第一线都会继续陪住你嘅。出边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喺直播室入边坐住嘅梗系白元浩小白陪住你啦。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人年纪越大就成日都会睇翻过去，人年纪越大就会觉得自己嘅将来越嚟越少，过去越嚟越多。当你有呢个觉悟嘅时间，可能你突然间哎呀，弊家伙啦，点算啊？其实净系得叹气又冇用嘅，呢啲年纪大咧都系一个必经嘅阶段。我哋千祈唔好成日叹气，喺度叹乜嘢？叹我哋嘅过去。以前点点点，以前又点点点，过去嘅嘢系唔会再翻嚟噶啦。我哋应该系好明智咁样改善而家呢一刻。如果你有叹气，叹之前有啲嘢做得唔好嘅，你而家更加应该积极啲去到改善现在。要以不畏不惧、坚决嘅意志投入一个咧我哋未知嘅未来。将来冇人知啊。就算你有啲咩计划都好，其实都系计划嚟嘅啫，唔系个个咧就知道自己将来嘅事情发展成点嘅。所以将来嚟讲，对我哋系扑朔迷离，但系我哋更加应该立下我哋嘅决心，做好我哋嘅现在，筹划将来。咁样咧，我哋就唔会浪费一分一秒。有人话，当你成日喺度浪费一分一秒嘅时候，其实一分一秒正在为你嘅叹气而叹息。你会唔会继续浪费时间喺啲无谓嘅情感上面呢？不如而家吓起身，精精神神，开开心心，好精神饱满咁样，开始咧就系今日嘅一天啦。有啲时间过咗嘅追唔翻，冇办法噶啦。但我哋展望嘅系将来嘛。 每一分秒跳动。似追赶每点钟， 追踪光阴像片清风，追踪钟声划破天空，追一分追一刻就见岁月中，追踪分分秒秒急冲，追踪每分钟似幻梦， 追追追一生追到尽头，空空只有破梦。四季跳动似急风，独是你永活在我心中，盼追到这个梦，再得上两手空。若没有你活在暗黑中，为力到你乱撞似心更了跳动，盼追到你所踪。 不醒即使梦已空空，不走即使也匆匆，醉到风间改变冷雨暴风。一起身踏上破天空，一起那共心守地动， 追追追一生追到尽头，空空只有破梦。日夜四季又跳动似急风，独是你永活在我心中，盼追到这。 到尽头，空空只有破梦。追到尽头，空空只有破梦。 不管即使路过世道，不改即使路遇地步，最多空间想你我已填够。一起思想犯在交通，一起哪管即使孤独， 追追追，一生追到尽头，空空只有破梦。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还有很多、哦、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早上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早上准时六点听着我们晨光第一线的朋友呢，很多都是想听我们将新闻和资讯带给大家啦。其实每早上我们各个成员都要准备不同的报章杂志，看清楚些内容，知得清楚些世界大事，然后才慢慢跟你分享的。有时见到些有趣的报刊，都会很想剪低它，好好地记录下来。哈，但到底有没有方法可以好好地保存这些旧报纸呢？最近就看到网上流传教大家保存报纸的六个方法，原来都真的有些窍门的、哦、首先要讲究下摆放报纸的位置，一定要避免直接在日光底下照射，因为阳光对于纸张是有损害的，随时会晒到报纸发黄，而且纸张亦都会变脆的。所以存放报纸的书架应该是在通风凉爽的地方。其次，纸张有时就是会因为潮湿搞到发毛啊，或者被虫蛀，所以就建议大家在存放报纸的时候，应该要时不时咁样揭下佢，喐下佢。若果发现有害虫咧，就可以及时清理，避免蔓延开去嘛。另外，潮湿对于报纸嚟讲影响亦都非常大噶，湿气会加速纸张嘅老化，亦都会令佢霉霉烂烂咁。所以大家可以试下将报纸放喺保鲜袋入面，再放入一些防潮珠或者是樟脑丸，这样就可以避免潮湿的天气影响令到报纸发毛啦。其实除了刚才那些方法，如果报纸上面的其中一则新闻你好想保存它的话，不妨考虑一下剪低它再过胶啊。始终纸张就这样暴露在空气之中，都是比较容易有发黄或者是潮湿的危机的。但是如果你将它过胶的话呢，报纸就可以有防潮防皱的功能了。当然如果你对于某一则新闻真是珍而重之的话，亦都可以试下用相架相框裱起它的。最后我发现原来外国有些网站是专教人怎样保存一些旧报纸的，当中有提过一些叫做收藏纸质专用的喷雾，声称说喷了之后就不会损坏纸张的墨水，原理就是喷上一些碱性的液体在纸张上面，中和了报纸的酸性，这样就可以令到将纸的寿命长三至到五倍。不过呢，我就未见过香港有得卖了，不知道它的功效是不是真的好像它写得那么显著。我自己呢有时都会储低啲旧报纸的习惯的，我都有试过用头先自己讲的方法，不过始终都好难避免它可能会有些变色，又或者甚至乎甩色的情况。点都好啦，无论是新闻又好，故事又好，经历又好， 若果真系珍而重之嘅话，我会选择将佢摆喺心里面。一来又唔使惊会唔见，又唔使惊啲纸会发毛；二嚟当你得闲嘅时候，谂翻呢啲珍贵嘅回忆同片段，人都开心啲，心情自然都好啲啦。 一起上出走这地往哪里好，书中说到肯定破败事事也好。You and I 二轮食雪糕， You and I 是临黑地图， Let's go 双腿似跳战舞，留在这一天想跟你到中途，在那车伤心呼吸互相拥抱，多好多么好， That's how we roll。 这一刻画面白摄心好，乘坐火车一起手机也能看得到， That's how we roll。 When I'm alone 手机转动是因你 第一线的梁永忠， 忠哥，点解每朝嘅九点半钟梁永忠，你有咁多话题嘅？ 因为我每日都会留意身边发生嘅事咯。 点解有咁独特嘅睇法呢？ 听多啲唔同嘅人讲嘢，思考多啲就得噶啦。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今日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星期六日的天气呢，咁望起上嚟咁都是可以用一个字去到形容，就是热啊。天文台都见到九天天气预报入面咁两个好高温嘅太阳呢就挂咗喺星期六日嘅板上面。咁所以呢如果去玩户外嘅话呢咁记住饮多啲水啦。有啲咩地方可以去嘅呢？望一望睇一睇轻松下嘅呢？曾经都俾人喺度话呢就係、是、垃圾河，有条河啊，边条河呢？有好多河呢其实以前都成日俾人冠呢一个名字㗎啦。城门河啊，试过啊，咁而家城门河都好靓啊，系咪？大埔河啊，试过啊，大埔河而家都冇乜味啊，都 OK 啊，又多白鹭。好啦，仲有咧就系屯门河，以及咧就系河畔经呢、这个河畔啊，经活化之后啦，咁啊由六组啊本地艺术家为佢带嚟一种新意同埋美感。好啦，咁啊除咗个河咧，河道改善咗之外啊，亦都成为咗香港特色嘅影相好去处。好犀利啊！因为佢仲有咧就系叫做六个嘅主题，呢六个嘅主题咧分别就以一啲叫天马行空啊、屯门无限传说啊，甚至乎呢一啲叫做鲜艳华丽又可爱嘅与猫为伴， 童趣的艺术装置何树山家族等等等等好多唔同嘅主题咧，去到咧就放咗喺河道上边，河道附近啦吓。好啦，咁啊等大家咧就可以去嗰度欢迎拍照留念、打下卡。咁个礼拜六日去呢啲地方都几好啊。好啦，啊屯门都多地方去玩嘅，例如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过呢个屯赤隧道啦。我識啲朋友咧，有啲就日日翻工咧，就屯門赤立角咁去嘅。啊，屯赤隧道就成為咗佢主要嘅一個行經路線。啊，佢都去過咧，就係一個叫做屯赤隧道入口附近一個叫做咩啊，沿河嘅堤坝。啊，因為咧有一整列嘅棕榈樹喺度，而且咧就向住呢個陽光啊，面向大海，藍天白雲，感覺咧啊，大家形容甚至乎好似去咗邁阿密、邁阿密咁樣。喺嗰度啊，仲有一個咧就純白色嘅燈塔，香港人特別中意就純白色嘅燈塔嘅，去到咧就最好啊打下卡啦。咁附近更加咧就有一片啊马英丹花田，咁如果喺蓝天映照之下咧，的而且确系相当靓嘅。好啦，你去开屯门或者你住屯门嘅，咁甚至乎可以去埋屯门嘅菠萝山。啊，继续咧就室外景点啊，咁大家都可以去下呢个叫做港版大峡谷喎，呢个菠萝山啊。香港的土質通常都見到就是比較紅色的紅磚色的，今次見到這個菠蘿山為什麼菠蘿呢，因為它黃色嘛，黃土色的峽谷呢目測大概就四五層樓高，都幾壯觀的。菠蘿山的路就比較上狹窄，盡量就千萬不要靠近這個峽谷以生意外。其實在這個通往菠蘿山之前的路段景觀是相當開揚的，在那裡呢就我來看看這個叫做日落的景色呢就相當寫意的。屯門還有一個呢就是 T-Park， 是一個自給自足的休閒教育自然生態項目的綜合設施。我自己都去過 T-Park， 的而且確呢入面真的很霹靂很漂亮，學到很多東西，更加就可以預約水療池啊，這個戶外足浴池等等的，大家就看看會不會因為疫情就沒開了，可以就上他們的網站那裡望一望有沒有相關性的資料。屯門都有很多好去處的，如果帶著小朋友想去到屯門公園玩都是一個好去處，那裡呢有這些爬蟲館啊，玩模型船的遊得，有兒童遊樂設施，更加有人工瀑布。如果你星期六日啊想去一些好一些的地方玩，其實香港的西北都是一個好去處。 谢你让我对你亏欠，陪伴冒险很多年，曾经相信一起总会撑得过，不敢想像你已留低我，渐远遗失很多，越是想抱住却没法抚摸，越是想喊停却残留不可，飘过了灰烟，回想起计划中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但花缺难避免，来来去去人总要经历散聚，有一天再相 歌曲啊，嚟自 Tonic 嘅作品《离散罪》。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啊，吓，转头翻嚟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一名警员昨晚在铜锣湾执勤期间，被一名男子用刀袭击，背部中刀送院。50岁的男子之后用刀刺向自己，送院抢救后不治。警方列作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是孤狼式本土恐怖袭击。邓炳强和警务处处长焦泽颐到医院探望遇袭受伤警员。邓炳强表示，28岁的受伤警员隶属机动部队，左边背部中刀，伤口深10厘米，伤及肺部，正系接受手术。警方从男子的家中搜出的物品包括电脑，显示他受到分化和激化，成为孤狼。初步调查后，暂时没有证据显示男子有同谋。邓炳强话，很多人鼓吹和美化暴力行为，正系导致今次不幸事件的主要原因。形容背后的推手满手鲜血。他又说，案发后网上仍然有很多人美化事件，亦有人挑动他人参与暴力活动，警方有需要打击，又呼吁社会谴责和阻止挑拨和美化暴力行为。警方表示，早前根据公安条例封闭的铜锣湾维园中央草坪、足球场和篮球场等的范围已经在昨晚11点15分解封。警方会继续留意各区情况，如果发现有涉嫌违法行为，会果断介入阻止，并且采取执法行动。警方表示，昨日在全港各区共拘捕至少19人，分别涉嫌藏有仿制枪械、藏有攻击性武器、侮辱国旗以及涉嫌分发煽动刊物等，亦有19人违反限聚令和口罩令而被票控。政府就强制检测公告刊宪，要求在指定期间曾身处9个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新型冠状病毒强制检测，即使已经完成新冠疫苗接种，亦要做强制检测。他们最迟要在星期六接受检测。初步确诊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的患者曾经到过这9个地方，包括香港仔中心、麦当劳、百佳超级市场和香港仔街市等。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旗下特朗普集团的首席财务官艾塞尔伯格被起诉涉及税务的罪名，他在纽约曼哈顿法院否认控罪。73岁的艾塞尔伯格早前向纽约当局投案，他所上手铐，当地下午被带到法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日间酷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学界创造， 创造天团晓然在学界总动员，带大家认识香港华人书院。 我们校训就是 在这挥毫下雨我黑地。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学界创造主持 Miss I 钟杰良， 在焦点创造之中为大家请来本届大专杯男子足球赛冠军，香港大学足球队队长，亦都是本届港超联冠军球队杰志的其中一员何振廷。 第一次参加仙浪潮国际短片节，找到谭善言做女主角，导演阿卡和卡文最难忘的是 重要的角色，就是一个小朋友的角色啦，因为他其实是带着整个戏的气氛行的。那就有一个就觉得哎 firm 的了，是他的。点不知呢，他就说因为拍摄前几天就觉得太紧张。所以呢他就推了我们说 我都是不拍了这样。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七月五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以及在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的现有选民，必须在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翻到嚟朝早六点三十六分嘅时间，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今日朝头早咧打电话俾钟哥啊，早晨钟哥， 早晨啊白元浩， 系啊，星期四咧咪寻日就放咗假啦，其实今日个感觉咧，唔知系咪因为都系同大家即系算我哋晨光啊继续翻工啦，但系见到其他人放咗一日假咧，今日对我自己嚟讲好似星期一嘅感觉，我差啲打咗俾崔杰彤， 咁点解你唔打俾佢咧？ 咁但今日原本打俾你噶嘛，系咪大家都想听你嘅电话嘛，钟哥？ 唔紧要，唔紧要，我唔介意噶，你打俾佢嗱，我梗收线，你而家打俾佢， 佢都醒咗噶啦。 哦，咁都系啫，不过我就同你调转啦，我就唔系觉得今日系星期一，我反而觉得今日系星期六啊。 哦，又系呢、這个感觉都 唔知点解，因为琴日咧，即系觉得好似好似星期五咁样嘅，即系好似做完嘢之后翻屋企咧，大家都放假，好似星期五啊，咁琴日星期五，今日星期六咯， 系啊系啊，一个星期咧，如果有一两日系放咗假咧，硬系有好容易就会出现呢啲星期几嘅混乱症啊。 是啊是啊，这个真的要找一些心理学家去分析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些这样的想法，会捞乱了一些星期几这样。 要啊要啊，要找一下计先啊。 喂，有没有一些人呢叫你做事的时候呢成日好紧张那件事。咁跟住呢就会同你讲啦，喂、啊、小白做足准备啊，做足准备算好你啊。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说话？ 有，成日都听过、哦、以前更加成日听添。 是啦、啊。咁你听到这句说话之后你会做些什么？ 我咪继续做翻我自己嘅嘢咯，我可以何啲已经准备晒，系咁同我讲话要准备，要准备，要准备，我准备晒噶啦咁样，咁都系做翻嗰啲嘢啫嘛。 哦，咁好啊，咩叫做准备晒咧？ 准备晒即系嗱，譬如我哋一个节目啦，或者我哋有 show 嘅，咁、可能啲听众唔知啦，我哋虽然有阵时即系主持节目，不过咧亦都会即系同电台一齐做一啲做 show 嘅时候咧，可能我嘅岗位咧。会系喺个 panel 嗰度嘅控制台嗰度，负责揿下掣啊，出嗰啲音效啊咁样嘅。咁所以有阵时候就执晒呢啲嘅叫做我哋嘅 equipment 啊，即系嗰啲嘅效果啊，我哋嗰啲嘅 opening 啊，录定晒应该要录嘅嘢，准时即系有准备定个 rundown。咁啲嘢我就准备晒，同埋准备埋自己嘅心理情况，即系可以入去呢一个工作嗰个嘅心理啦。咁我咪觉得已经准备晒啦，冇嘢甩啦咁样咯。 嗱，咁但系。你会唔会有啲嘢系其实未准备，你又冇预计，但系未预备好嘅咧？嗱，譬如话，你预计咗所有嘢啦，你有冇谂过？喂，突然之间停电，咁你应该点样处理咧？嗱，你可能冇谂过，又或者突然之间， 突然之間大家嚟自滂沱大雨，咁、應該點準備呢？你可能冇準備過嘅。正所謂咧，好似呢個 Marvel 電影啊， 係啊係啊， 即係呢個 Endgame 咧，終局之戰嘅時候，唔係 Infinity War 啊，即係之前嗰集啊， 無限之戰， 無限戰爭，無限之戰裏邊咧，奇異博士 Doctor Strange 佢咪靈魂出竅。佢數數究竟有幾多個可能性嘅？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可能有1460多萬種嘅可能性，你都冇做足，你何來講嘅叫做咩做足準備，或者叫做準備曬先嗱？所以咧，做足準備同埋準備曬呢兩個字咧，基本上係除咗你係奇異博士之外，你冇人可以講呢兩個字喎。 咁我可唔可以講話我都準備好啦咁樣咧？ 嗱，好啦，當你講話我準備好啦。必定咧叫你準備嗰個人就話嚇、你準備好咋？你即係未準備曬啦，你即係未做足準備啦。咁跟住你又係立喺呢個好難好即係一個好難搞嘅地方。 兩難啊！真係呢啲叫做 即係兩難喎、咁所以咧，我成日聽到人哋咧，我都試過好多次，即係特別係僆仔時代啦。話、喂，梁明忠做足準備先到你啊！我成日心咩叫做做足準備咧？我做到几足先叫做准备好，又或者系做到几足，唔系话叫做咩啫，唔系咪真系准备晒嘅，系究竟点样先为之你会满意啊？因为佢叫你准备啊嘛，咁、你要令到佢满意啦。 嗱，如果佢叫我准备嘅，咁佢就俾个街拉我，我做晒嗰啲街拉，咁啊叫唔叫？对佢嚟讲系准备好咯。 系啦，但系通常咧。叫你做準備嘅人，通常係冇界限嘅嘛。 係啊， 即係你永遠滿足唔到咩叫做做足準備，又或者叫做準備曬咁樣嘅。永遠都係會有一啲甩漏嘅，因為任何事必定有一個叫做意外嘅嘛。 係啊， 意外就是意料之外啦。 係啊， 咁所以咧，通常啲人同我講話，喂，做足準備未啊？咁我到時我一定會回一句，得啦，執生啦。咁加一句執生喺後邊，因為我永遠冇可能做到足嘅， 係咯， 永遠必定有啲嘢甩漏嘅。 啱啊，鍾哥講得啱，因為咧，譬如頭先攞翻頭先個例子嚟講啦，我準備曬啲嘢已經入去可以做一場 show 啦咁樣。假如我真係淨係撳掣嘅，我唔做 MC， 淨係撳掣嘅， 係淨係撳掣。 係啦，咁真係可能會遇到停電嘅喎。咁停電咁點啊？我作為一個我喺 panel 禁制嘅人，咁佢停電，我真係坐喺度嘅啫。咁我仲可以做咩咧？係咪？即係如果我都俾人問，譬如俾人質問，喂，咁停電點啊？或者突然間落大雨，黑雨，甚至乎係水浸咁點算啊？咁作為一個 on panel 嘅，我只能夠講句就係、是，咁我哋唯有取消啦。 或者系咁样咯，嗱，又或者如果叫你话以后咪阿白元浩做足准备先到你，咁或者你可以讲嘅系尽做啦， 系， 即系你只可以尽量做到你自己嘅本分做尽啦，我可以谂嘅可能性已经出晒啦，咁但系跟住点啊？尽做咯， 哦、 但系冇得做足或者叫做做晒嘅，因为永远都做唔足，呢、一世都做唔晒， 你起码话咗俾人听，我尽力做。 是啊，而且我冇得讲啲过头说话噶嘛，喂，我做足噶啦，跟住又话啊，你咁样叫做足噶啦，即系喺咁我就答唔到啊嘛，咁所以亦都调翻转头，希望叫人做嘢嗰啲人咧，唔好成日叫人做足准备功夫或者做晒， 系啦，应该鼓励人，大家尽力做， 系啦，尽你嘅所能。尽力做，其实就已经 OK 嘅。 啱、啊，咁啊，星期五嘅时间，大家又唔好咁 hush 啦，大家尽力做， 尽力 最好 啊。系啊， 好啦，我哋转头见啦，钟哥，好，一阵见， 拜拜。 我是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晨光百科。 出面是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1%。 是啊是啊，我们都是尽力做的。 好啦，晨光百科，咁讲下一样嘢。最近啊，天气都时晴时雨啊，热嘅时候又好似听日咁样，哇，又晒咁样。今日又有啲雨水，我翻嚟嘅时候都落紧雨，系咪？而家唔知道有冇啦。夏天咧就几好咧，就系、是、食下啲冰凉嘅水果啊，咁啊时令水果啊更加正啦。好似咧就系、是今年咁样啦，荔枝啊当做咁啊，荔枝要平咁啊，我见过糯米糍啦喺街市嗰度，哇佢都卖到3磅。 有$30都買到三磅，我都算是不錯啊，這個價錢是不是？荔枝咧系一个非常之著名嘅品种啊，水果品种，因为咧大家都好中意食，而且咧食落去嘅时候咧就好甜。咁但系咧佢啊真系有好多唔同嘅荔枝品种啊，种喺入边嘅噃。有啲乜嘢咧？例如妃子笑，杨贵妃个妃啊，妃子笑，咁啊即系谂都谂到啦，系咪？嘻嘻咁样笑一笑，甜到笑、哦。荔枝入面非常著名的品种之一，咁啊呢一个咧就叫做妃子笑。传闻古时皇帝为博啊杨贵妃一笑，千里送上荔枝就是呢个品种啦，故此得到个名叫做妃子笑，嘻嘻。咁啊佢自己本身啊果实咧就呈圆形或者咧就系卵圆形嘅，咁啊果皮咧就呈青红色，而且咧就好多嘅细刺嘅，咁啊果肉嘅白蜡色啦。咁啊，核咧亦都系细，系嘛，饱满亦都爽脆嘅，清甜多汁。不过咧有少少酸味。好啦，仲有啲乜嘢嘅品种？桂味，桂味好多人都中意食噶。咁啊，点解叫桂味咧？系因为佢食落嘅时候香气咧啊，好似有啲叫做桂花嘅香味咁啊而得嚟嘅呢个名。咁啊，佢嘅果实咧就比较上圆，中等大。果实一般嚟讲咧，都系其实系细嘅，咁果肉亦都系呈呢个乳白色，同头先白蜡色咧就不一样，咁但系都系清甜同埋多汁噶噃。啊，仲有啲嘅叫做品种，好似系三月红啊、艳丽啊，艳丽咧就系嚟自台湾嘅一个品种嚟噶，原枝白蜡、状元红、黑叶啊，或者咧就系水晶球、挂绿啊，呢啲全部啊都系荔枝嘅品种嚟噶。咁如果你话食荔枝有啲咩功效呢，咁啊为荔枝嚟讲，中医角度嚟讲就系个性质比较温和啦，啲味咧就系甘甜嘅，亦都系有少少酸嘅，具有咧就系补脾益肝，咁啊健脑益智、生津止呕等等嘅，咁啊都适合咧男女老幼食嘅。不过记住，荔枝咧都糖分比较上多啊吓，咁啊如果你系对糖咧系有啲介意嘅话，咁啊即系有啲叫做要小心食嘅话咧，咁啊亦都要留意住呢一句份量。一粒荔枝三把火，系咪？咁啊都系着量咁食啦。 Monster 啊，即系咩啊？怪物咯，佢系边个啊？考林。今日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啊。咁啊，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都系炎热嘅噃。咁啊，见到天文台咧都话啦，咁啊天气炎热啦，大家咧注意住补水啊吓。啊，市区最高嘅气温啊32度。新界仲要再高多一两度噶，咁所以大家咧都要留意住天气啊！今日千祈唔好热亲。早上6:49嘅时间，喂，又可以介绍一啲山路俾你，咁啊，星期六日可以去下噶啦吓。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朝头早咧，我哋星期五嘅早上又帮大家揾下一啲地方啊，行下山啊，或者欣赏下香港嘅风景啦。咁啊，所以咧喺电话侧边亦都联络咗好好过生活导赏员阿玲，阿玲早晨，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嗱，上两个星期咧，我哋都已经介绍咗香港八景啊，有好多人奇山星火啊，有啲咧就系鹅间融荫啊，哇，呢啲名咧听落去啊，好似非常之有型嘅地方。咁事实上又真系系我哋香港咧本土嘅地方啊，甚至乎系有啲上世。30-40年代啊，啲人已经系识得欣赏香港。今日咧，同样嘅地方，可能有唔同嘅风景，有唔同嘅风格，但系咧，又系有住以前嗰种嘅情怀喺入边啊。今日咧，好紧要啦，系咪又有其他嘅地方介绍俾我哋嘅咧？ 是啊，嗱，我哋上次就八景就去咗五景啦，剩翻三景，咁我哋就去埋佢啦，好嘛？ 好好好啊！ 今次三景就比较上都重要嘅嗱，咁首先去第一个啦，就系扶林飞瀑啦，系啦，原来我哋市区系佢大瀑布喎。 竟然 系，咁你都听过瀑布湾公园啦，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冇错啦，就系嗰度啦。 哦， 咁其实点解一定要介绍呢个咧？咁其实咧呢、這个因为同香港开埠同香港的名都好息息相关啊。 嗯， 咁香港。咁點解會有香港呢個名咧？咁其中一個講法啦，因為而家都有好多唔同嘅考據咧，都有唔同嘅講法啦。咁、其中一個講法咧就係話，當時咧即係香港未開埠之前咧，咁嗰啲英軍咧就嚟視察即係香港島嗰個環境啦。咁、咁佢哋就需要水源都好緊要噶嘛。咁佢哋就離遠見到個地方，哇，真係好靚！即係佢哋啲英軍識畫畫嘅都畫咗一幅好靚嘅圖畫，就係咧山，即係喺海邊咧有條瀑布就直流落海嘅。咁佢哋就差埋去啊，咁啊飲下水，哇！啲水好清甜喎，於是就問下附近嗰啲船家啦，就誒呢度係叫咩地方啊？咁啲人就話啊，呢度就叫香港，咁啲大家人就香港咁啦。咁於是哦，咁佢於是就覺得哦，原來呢個地方咧就係香港啦，咁樣、就成個名噶嘛。其實就喺邊咧？其實根本上就喺薄扶林瀑布灣，即係香港仔嗰度係係，嗰頭啊，係啦。咁所以呢條瀑布咧，咁當然啦，自從因為薄扶林水塘起之後咧，就將個水流截咗咧，就冇咗以前嗰種宏偉啊。咁、但係仍然都係好漂亮嘅。 哦，哇！我要想象翻咧，即系一个瀑布，好似以前咁宏伟嘅时候，嗰、那个壮烈嘅情况啊，咁啊去到又有另外一番风味、 啊。系啊，而家都靓，其实我觉得而家都几靓嘅，因为你望上去咧都几特别、啊。望上去其实而家就变咗系即系嗰度系钢丝湾啦。望上去就系数码港嗰啲好靓嘅楼啦，贝沙湾嗰啲楼啦。咁、下边突然间有个瀑布流落嗰个海嗰度，其实都非常漂亮。咁但系当然啦，去嗰度去到瀑布就有少少。嘅危险嘅，咁但系瀑布湾公园嗰度，你望翻出去嗰个海咧，都非常之漂亮。 其实瀑布湾公园咧嗰度一带咧，都系几好行嘅地方嚟嘅，即系学阿玲话晒嗰度啲。地靈人傑的感覺就很強啊，雖然呢即係for一些新界的朋友就覺得遠了一點點，但如果你說假日的那就啱咯，那可以去一下那些地方呢，附近的山路啊，又望下風景啊，又可以去一下譬如數碼港那裡行一下，都是一個另外一番風味來的，都挺得意啊這個。 是啊，有些人呢就很厲害的，就是在山頂那裡一路行下去薄扶林，再行下去瀑布灣公園這樣。 哇，這些 是一個很完美的山路的旅程。 真的懂得玩就玩這些啊，好厲害。呢个 系啊，即系呢个意志力嘅训练啊，都好远路 嘅。系啦，除咗港岛嗰边之外，仲有冇其他路线咧？ 嗱，都系港岛嘅路线，咁就系我哋讲下鲤门夜月啦。咁鲤门夜月，咁你梗系即刻估啦，鲤鱼门系咪啊？ 系咯，就咁听个名都系同鲤鱼门有关。鲤门夜月，而家呢个系。 系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鲤鱼门喺边度咧？咁呢个都系一个有趣嘅问题嚟嘅。 鲤鱼门唔通唔喺而家嗰个位噶？ 而家你话系边一个位？ 港岛咦系？ 嗱，知道我巧妙咧， 我 get 到你嗰、那个，到底系港岛啊，定系边一度咧？咁样鲤鱼门 系啦，沙巴村嗰边咧， 系咯。 其实鲤鱼门系讲紧中间个海，即系其实系筲箕湾同埋沙巴村中间个海。 哦，中间个海先至叫鲤鱼门。 是啦，冇错啦，咁亦都系咧，即系香港最东面嘅入口啊。 嗯。 咁所以咧，即系都讲咯，系最东面噶啦。咁、所以除咗日出之外咧，月出咧都系一个好靓景色嚟噶嘛。咁、你试想象下，其实嗰个海峡嗰个中间嗰个位咧，就唔系好长嘅啫。 嗯。 咁但系咧，即系两边一啲山景啦，又点点嘅月光咁样样啦。 嗯。 咁你望落去，咁啱啱个月亮升起，你想象到又系一个好靓嘅景色嚟嘅。 嗯，哇，系喎、哦，呢、這个都靓、哦。咁以前啲人点样去到欣赏呢、這个鲤鱼门海港一带？ 我就真係揾唔到一啲資料話點解以前啲人覺得好靚，但係呢如果你話我哋配合翻今次行山嘅主題呢，其實一個山望去我覺得係好靚嘅。嗰、個山呢叫做西灣山，咁其實喺邊度呢，又係講完之後你又哦咁樣、其實就係鲤鱼門度假村。 哦，係喎，哎呀，又講到我字添，哎呀。 点解呢？因为其实呢当时其实鲤鱼门呢一带是一个好重要的军事要塞来的。咁、所以呢即係当时后来其实英军喺嗰度就起咗鲤鱼门军营啦，咁就係看守住鲤鱼门呢一个位嘅。咁、亦都相传呢即係喺对岸啦，即係三丫村嗰度有一间天后庙，相传亦都係相传啦，即係亦都係冇一个非常之确实嘅证据啦，就係海道起嘅一间天后庙。咁嗰间庙呢就係外嚟呢就其实外嚟放哨嘅，就睇下嗰度，因为嗰个就係香港入口嘛，就睇下嗰度一带嘅船嘅出入，咁当然啦，都冇好确实嘅证据，嗰个究竟系咪一个海盗起嘅嚟放哨嘅庙？但系即系相传佢系一个渔民起嘅天后庙，呢、這个都确切嘅咁样样。 嗯，其实咧，我知道喺鲤鱼门，即系如果我讲话三家村嗰度附近啦，即系近九龙呢边嗰附近嘅话咧，佢、一带咧都有几多山路可以行，由将军澳嗰边去到辣过嚟咧，咩炮台山个名都系叫炮台山。但系咧，就係九龍就唔係港島嗰個炮台山啊，即係仲有啲咩照鏡環山啊，呢啲全部咧都係喺鲤鱼門後山可以行到嘅地方嚟嘅。 嗱，即係咁講，如果你話望鲤鱼門嘅月望得靚，一定係我覺得會係魔鬼山，但係嗰度就真係唔係話，即係都係要一啲嘅技巧行嘅，即係唔係一啲初級 BB 班行嘅。咁但係反而咧就喺西灣山，即係鲤鱼門度假村嗰度咧，咁其實佢都係個山啦。咁佢去到以前咧，即係佢嗰個古蹟餐廳嗰度咧，望去我覺得係真係非常之靚。咁但係當然啦，因為而家暫時鲤鱼門度假村咧就被徵用咗，咁我哋遲啲等佢開放翻嘅時候，可以再去睇下呢個鲤鱼门夜月啦。 嗯，咁西湾山都靓嘅，咁高又唔系好高，咁啊188米，咁啊几好上嘅一个地方嚟嘅。 冇错啊，系啊， 系啊，喂，仲有一个嘅喎，咧我知道你今日。 系啦，呢、這个咧就系最后一个啦，但系又比较上特别少少咧，就叫做浪湾海肉。嗱，浪湾海肉咧，其实有三个唔同嘅讲法嘅。咁、我哋讲最现代先啦，现代啲人就认为系应该系大浪西湾，大浪西湾就系西贡嗰个大浪湾。点解咧？西贡大浪西湾咧就系被最近即系现代人觉得咧系香港十景之最，香港最靓嘅地方。咁、当然啦，咁但系咧第二个讲法咧就系浅水湾。咁呢个咧就系叶灵凤先生讲法，因为佢话推敲翻咧，即系当时佢嗰个年代嘅三十年前，即系差唔多系二十世纪初啦，嗰间药材铺讲浪湾嘅时候咧，其实就系啱啱去浅水湾旅行系一个时尚潮流嚟嘅，所以佢估计嗰个系浅水湾。咁、但系咧，为咗配合今次嘅主题，亦都有啲人讲系大浪湾咧。咁、我就会讲拣，今次拣大浪湾，点解咧？因为大浪湾系龙脊嘅终点。 哦，系、哦。 咁系咪好配合翻今次嘅主题啊？ 系、哦，咁我哋可以行晒个龙脊，跟住一落就系呢个湾、哦。 冇错啦，冇错啦，咁样就可以去晒呢个香港特景啦。 哇，龙脊嗰个位咧，其实真系几适合大家去行，因为又唔系话特别难嘅一个山，咁又有晒行山路啊。咁你落到落去，如果去到大浪湾嗰度，其实都有交通工具配套啊嘛，咁走又容易。 冇错啊。是啊，所以其实点解龙脊呢其实而家系旺过旺角㗎，仲系古今中外啲人都会嚟㗎，即系成班我时时去龙脊呢都会见到好多嘅韩国团啊嗰啲呢好厉害㗎。咁所以龙脊系一个我觉得会系用中学生嚟形容啦，一个中学生级数行嘅山啦。咁、都适合一啲有少少挑战心，但系其实又未必话好勇敢嘅人去行，咁亦都系一个简单易行嘅山嚟嘅。 咁大家喺星期六日嘅时候啦，遇啱天气好，咁就可以行下啲香港八景啊，欣赏下香港以前同而家嘅风貌嗰种啊，咁非常之正嘅路径啊，唔该晒阿玲同我哋介绍，多谢你， 好，唔该，拜拜。

而在隧道方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今天的交通大致上是这样、 哦、都是正常的交通来的， 没错啦、 嗯 系咁你知唔知咧？我哋其实礼拜六咧会有呢个水上的士嘅试办活动喎。 哦，系咩？ 系啊，佢礼拜六开始，即系七月啦，就会有呢个试办嘅。逢星期六开始啦，就每日得一班嘅啫，就系、是、夜晚7:20咧、嗯，就会喺红磡南嗰个码头开出咁、哦、样。 寻日即系一号，七月一号嘅时间啦，佢哋亦都有特别加开咗几班呢一个水上的士啦。 系冇错。 咁有冇话如果即系嚟紧嘅时候，我想坐呢水上的士，我系。点样预约啊？嗰啲嘢噶？ 哦，其实咧可以喺佢即系水上的士嗰个网站上面咧，佢哋都会有得网上售票嘅。咁、嗯、如果你要话亲身去买嘅话咧，可能就要真系自己亲身去到红磡南嗰个渡轮码头度咯。系、 哦、 啦，或者电话同埋电邮预约船票都得嘅、 哦。 但系我琴晚上网睇嘅时候就见到，其实7月3号嘅门票已经卖晒啦。 哦，咁啊，即系如果听日天气好嘛，咁啊，大家就谂住。坐住個水上的士就遊覽一下， 係啦，係咪？ 係啦，不過就真係的士就會好啲咯，因為呢個都係指觀光船多啲， 係啦，環彩永香港噶嘛， 係啦，咁啊又未有得睇住係咪？咁啊煙花嗰啲，咁啊睇下佢嚟緊個發展會唔會真係可以做到更加貼近的士啦，好冇、 嗯？ 好，唔該曬 Eileen， 唔該曬你。咁啊天氣方面咧，要問一問阿 O 出邊係咪真係天氣好好咧？阿 O。早晨，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 ，Happy Friday 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咁啊，翻埋今日工咧，又再礼拜六日放假啦，更加多朋友就 系、 是、今日其实我已经醒啦，请埋假啦，连续放啦， 梗系啦， 虽然都系早起身听晨光第一线，不过又做紧早操啦，食紧个靓早餐，或者去咗。即係 Kitty 最中意講嗰個 station 啦嚇，咁可能真係咁樣，朝頭早都用我哋聲音陪伴住你哋啦，食呢個靚早餐啦。嗱，天氣咧就一般般嘅啫，老實就唔算話超級特別好啦。咁因為望喺天空上邊咧都幾多雲下，咁啊能見度亦都唔係相當高啊嚇。望喺香港島嗰邊咧，能見度好多該睇嘅嘢都唔係好睇得到啊嚇。咁啊睇下一陣晏晝有冇機會撥開雲霧見青天啦。啊，今日咧，小白睇到一個畫面都幾有趣，可以同你分享一下。 點啊點啊！ 咁啊喺廣播道嗰度見到一個小朋友等校車咁樣，跟住咧小朋友嘅鞋帶咧就甩咗。咁咧我就特登去睇下，究竟呢、這個即係佢我目測啦，呢、這個小朋友大概5-6歲到啦，佢自己綁啊，定還是係叫隔離工人姐姐綁鞋帶咧？咁啊，不出我所料，答案就係、是、 工人姐姐， 工人姐姐綁。 系啦、啊， 我覺得，唉，啲家長們啊，或者我舊時細個咧，一開始咧都唔係好中意自己綁鞋帶嘅，因為咧好難啊，覺得嗱，有啲人咧做某啲嘢叻啲嘅，我深信，但係咧綁鞋帶呢個舉動咧，其實一開始學嘅嗱，回想翻我哋僆仔嘅時候啊，回想翻一開始學嘅時候咧，都係覺得好難啊。好难去做得到啊！又成日绑嚟绑去都甩嘅，唔绑啦。 同埋你发觉咧，即系我哋细个学绑鞋带嘅方法咧，其实有啲老土嘅，因为佢要话咧，要将你要整两个圈圈先，跟住先至将两个圈圈翘埋一齐。其实唔使整两个圈，你一个圈你都可以卷到个蝴蝶出嚟噶啦嘛。 系啊，依家就好多 YouTuber 都会教你快速绑鞋带，唔知2秒定3秒绑得到啊！打胎又系咁啦。 系啊， 我哋都系读男校咧，细个冬天就一定要打胎。 系啊，同埋条胎，我以前男校咧，条胎系唔会解嘅。即係你都係咧解到咁長，之後你圈翻出嚟嘅啫嘛， 圈翻個頭出嚟咁樣，咁都係啊，懶得就懶啦，一個學期打一次胎啊嘛，呢啲 係啦，冇錯啦， 係你個學期打出第一次，基本上都冇拆過出嚟㗎啦， 或者直頭揾一個咧打胎最靚嘅同學就打曬佢先，跟住用一年， 係啊，可能真係可以咁樣，不過我自己都係即係做男人啦，咁啊都覺得自己鞋帶應該自己綁嘅。自己嘅胎應該自己打嘅，咁呢兩個都係我自己生活咗喺個地球生活咗30多年咁樣一個體驗啦。咁如果心機旁邊有啲聽眾，特別係爸啦，咁有啲嘢係阿媽要教嘅。呢、這個我覺得綁鞋帶啊、打胎咧，嗱雖然我未有小朋友啊，就是、爸爸傳授落去俾阿仔或者幫阿仔打胎咧，其實個畫面都係温馨。咁你幫完佢第一次，幫完佢第二次，幫完佢第三次，你都會教佢第四次嘅時候自己打啦咁樣。 咁喺教導嘅過程其實都可以有啲嘢 share 到出嚟咯，我估計咁啊，小白一定就會教得好好噶啦。只不過 係 我頭先睇到嗰個畫面就，哦，點會叫工人姐姐講噶？ 係啊， 其實嗰個畫面亦都唔好睇啦，即 係阿 姐姐又要踎喺度幫你去講。其實小朋友自己學識自己講翻，都頗有成功感㗎。 即 係點樣嘅教育方法啦？ 就算喺條街嗰度，你幫佢綁唔緊要，但係兩個一齊去到綁，而小朋友喺嗰度學埋嘅話咧，我覺得就會更加好咯，係咪先？ 系啊， 唔识播唔紧要，好多人都唔识播，唔系个个天生识嘅话，咁咪学咯，系咪？ 系啊，个个都识啊，系咪先？ 咪咯， 唔识做人啦、啊。 咪咯，我哋都学紧嘅啫嘛。 好啦，详细嘅天气交翻俾小白讲。 好，唔该晒，哦，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噶。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咁啊，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周末期间日间系酷热噶噃咯。咁啊，下周初咁啊，骤雨亦都系增多啦。咁啊，热。都是熱，禮拜六日咁啊，星期一開始有啲雨水啊嚇。而家室外氣温係30度，相對濕度81%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2至3，都係低水平嚟嘅。咁啊，早上嘅時間啊嚇，咁我哋都要聽聽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學先。 晨光大學。 好啦，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咧，又要同阿佳哥讲下香港嘅掌故历史啦。早晨，佳哥。 早晨，各位。 嗱，之前咧，我哋上一集就讲都系喺香港钻石山掘到嘢出嚟啦。其实香港好多地方都掘到唔少嘢出嚟。 系呢几年，因为移山填海犀利啊，真系好多地方都攞地盘啦，所以掘咗好多嘢出嚟咁样。咁其实讲掘咗好多嘢咧，咁我哋成日跑新界啊，啲乡村咧，其实有一样嘢咧，经常掘到出嚟。 吓，唔会系宝藏啊嘛？ 吓，唔系，亦都唔系金塔。是咩咧？可唔可以寶藏咁講都可以嘅，係啲炮 哦， 啲嗰啲叫嗰啲 大炮啊， 大炮、鐵炮， 嗯，喺邊度掘出嚟咧？ 好多地方有嗱，最出名嗰支最大碌嗰支， 嗯， 就係而家係法定古蹟嘅、下村嘅鄧氏嘅宗祠有公堂， 嗯， 門口擺咗支度噶，好大支噶，成架車咁長嘅， 嗯， 係啦。嗰支炮咧，就以前咧，據説咧，就係用嚟即係佢哋保護自己啲鄉村嘅。咁、以前你知啦，香港貧海啊嘛，咁咧好多鄉村咧都會為咗保護自己安全咧，係買炮嚟防止海盜啊，嚟偷襲嘅， 係 嚟打劫嘅，打明火， 嗯， 叫打明火，咁啊買啲炮喺度保護自己咯。咁、 嗯、 有陣時咧，村鬥都會嘅喎，鄉村與鄉村不和，咁啊互相。 就發炮啦！ 互相買支炮出嚟，恐嚇對方。 哦，即係睇下你嗰支勁啲，我支勁啲。 係啦，你有炮時，我有炮，大家都唔敢打交咯，係咪啊？不過咧，啲炮就咩麻煩啦？點解咧？因為去到日本侵略香港嗰段時間，喂，有支炮喺度喎，用得嘅喎，會惹嚟麻煩噶嘛。所以好多鄉村咧，就將喺嗰段時間就將嗰啲炮咧就掉曬落去個村附近啲護城河啊，而啲圍村係有護城河噶嘛，前面有個祠堂仔噶嘛。可能掉咗落去咁樣嘅嗱，最出名就咩咧？就粉嶺圍啦。粉嶺圍前面有個好大嘅祠堂嘅，嗰度後嚟咧掘到淤泥嘅時候咧，掘到三支炮出嚟。 哇！ 而嗰三支炮咧，而家就擺喺個圍面嗰度，就作為即係好似一個即係展覽品咁樣，俾啲人參觀就緬懷下歷史咁樣咯。 係 咁樣。頭先我講下村嗰支炮都係咁樣掘出嚟嘅。 咁但係咧，我喺度諗啦，即係以前做過呢一啲嘅行動啦，即係將佢擺咗喺譬如嗰啲自己啲祠堂啊，或者係海底水底咁嘅地方啦。嚇、有冇人講翻俾之後嗰啲人聽，叫掘翻出嚟 嘅？冇啊！嗰陣時嗰陣可能好一個好緊張嘅時刻，咩嗰陣時都唔 講低啊嘛， 唔值租啦，都唔值錢啦。 咁啊以前啲大炮真係唔值錢咩？ 係佢哋覺得唔值錢噶啦，都即係呢啲嘢係惹是生非嘅嘢嚟嘅，收埋佢好啦咁啊！唔單止係大炮噶。有一段時間，我落鄉村同嗰啲村民傾偈，當時候係驚嗰啲日本人啊，係捉壯丁啊，係燒族譜啊，佢哋。 哎呀，即係直情連自己有啲乜嘢人口都唔敢俾人知啦。 即係驚嗰啲住你本族譜走去揾人啊、拉人啊，所以佢哋燒咗好多族譜。係亦都出現咗咁嘅情況嘅。咁咧族譜都燒得，何況一支爛炮係咪啊？ 咁啊， 所以就咁講嗱。仲有一個關於炮嘅故仔咧，你諗都諗唔到嘅。 係 頭先係啦，嗱頭先我咪講過嘅，話嗰啲村。買支炮翻嚟係為咗我哋對付海盜噶嘛？但係咧，香港有一條村就犀利啦。呢條村叫大水坑。大水坑邊度咧？即係而家嗰個馬鞍山同沙田交界嗰度。呢條村係姓客家村嚟嘅，姓張嘅。大水坑咧 就一個即係點解咧？喺一個山谷入邊一個好靚嘅沙灘，一個海灣嚟。 嗯。 咁咧，姓張嘅人咧，咁啊住喺嗰度咧，附近咧就唔係好多村落嘅。 嗯。 咁所以咧幾危險嘅，因為如果喺海度，因為佢喺海邊嚟噶嘛，喺吐露港嚟噶嘛，佢喺海度一嚟到咧就好容易搶嘢嘅。 嗯。 啊，點知咧姓張嗰班客家人咧，竟然好犀利嘅，就功夫打得，膽子夠大。 係。 點解有一次咧，佢喺海度又嚟想搶嘢咯？佢哋派咗突擊隊啊，夜襲海盜， 哇係， 仲爬上埋佢哋嘅船嗰度， 嗯， 搶咗佢哋嘅船上面嘅支炮， 哇， 係啦，就打走曬啲海盜之外咧，就攞咗支炮翻嚟作為戰利品啊，意思咧就擺喺佢哋村門口嗰度。嗱，今日咧我哋去到佢條村門口嗰度咧，有支炮仔，佢哋叫豬仔炮啊，好細支嘅啫，好似豬仔咁樣嘅啫。嗰支炮咧就係、是、佢當年佢哋打走海盜搶翻嚟嘅戰利品嚟嘅。 嗯，都係啲威水史嚟㗎。 哎，好得意啊！ 自此就擺喺度助陣啊，話俾你聽，哈，你都唔好走過嚟惹我哋姓張㗎啦。 係啊，唔單止即係唔單止係戰利品，而家仲可以當係種風水作用啊嘛，對住啲唔好嘅方向咁樣克制啲風水咁樣咯。 嗯，其實嗰陣時咧，如果講緊啲人係真係買呢啲咁樣嘅武器翻嚟咧，做一啲保護作用咧，都會唔會睇埋風水先決定安喺邊㗎啦？ 佢唔會啊，通常咧都係安喺個村口嗰度啊。就話咁啊，平日或者有啲推到喎，即係佢有個架㗎， 即係喐得嘅， 推嚟推去㗎。吉慶圍裏邊就有支炮啦，嗰支炮咧仲今日個架仲喺度嘅，嚇，即係可以推嚟推去，喐嚟喐去，擺邊個位？ 中意向左又得，向右又得， 係啦係啦，真係咁樣得嘅。 哦，原來係咁，咁啊，今日又知多咗，原來有好多呢啲大炮嘅故事啦。今朝早唔該曬佳哥。 新的历险，途长仍以血走一片，一个孤身多么冒险，然而仍为你去挑战，荒野之间终于遇险，其形怪相要摸盖过目前，双眼没法可看见，独过去没有路退，脚踏恶梦满承受这种苦况，想去靠你偏偏落荒，如何能为你再抵抗，分隔两处无从探看，遥遥百里猜不到你状况，只怕受挫意 斯塔。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日。 好啦，朝早嘅7:23，咁啊，继续有神光第一线陪住大家。 嗯，小白啊，讲下呢一个啦，今个月月中咧就会发生呢、這个久违咗嘅书展，因为上年咧因为疫情嘅缘故咧，咁啊一路延期啦，延到几耐咧？延咗一年啦，好似奥运咁样延咗一年咁啊举行啦。咁但系无选书迷咧，一年以来买书嘅需求，有受访者咧就透过报纸嘅报道咧就话，哦，其实都买书买得多喎，喺疫情期间。咁点解咧？归纳有两个好实际嘅原因。咁啊唔知 多时间啦，少咗旅行 系啦，多时间少咗旅行啦。咁大家可能唉，永远都系得部手机，你睇得耐手机咧。都会睇手机嘅， 只眼又攰咧。 不过你会选择想睇下实体书咯， 因为揭嗰个感觉咧系真系手机比唔到嘅。 系啦，可能系咁样。第二嗰样嘢咧，因为图书馆冇开啊、 哦， 公共图书馆冇开，咁好多家长咧，其实平时可能会都有想小朋友培养阅读嘅习惯啦。咁旧时就系礼拜六日，咁最好啦，即系带你去图书馆。图书馆嘅规矩又安安静静，咁你自己咪揭下书，同即系一齐睇紧书嘅小朋友一齐讲下古仔咯。咁啊，大家一齐睇下、交流下等等性性啦。咁啊，一个几好放电嘅一个情况嚟。但系疫情嘅缘故，大家都惊啲小朋友去公共图书馆嘅时候啊，可能摸到本书，跟住又惊污糟，又话带啲细菌。咁你知有段时间大家都好谨慎噶啦。 咁啊，而家图书馆全部都系要紫外线消毒嘅。 系啦，又话光速梅，又话点点成成，又话纳米涂层， 好多花款嚟噶。 总之无限嘅方法都系想确保啲书咧冇乜细菌残留喺本书嗰度。不过书始终系书嚟噶嘛。咁你图书馆，特别系中央图书馆咁多藏书。你唔能夠日日都有個姐姐喺度抹書抹書抹書，書咧最煩嗰樣嘢係乜嘢咧？ 又唔濕得， 係啦， 係咪？ 跟住咧，你又會生嗰啲蟲，如果你濕咗咧， 書蟲啊， 嗰啲咩衣魚啊，嗰啲書蟲咧又會 啡啡地色好細只嗰個， 係扁扁踢踢嗰啲啦。 嗰啲書咧，唔係嗰啲蟲仔特別中意喺金融書嗰啲出現嘅。 金融書 金融武俠小説、 啊，我唔係啊，可能炒股嗰啲書都會出現啊，即係兩邊嘅金融書、啊、都會出現呢一個情況。即係有陣時炒股嗰啲書好鬼厚揼揼噶嘛， 係咯、 啊，咁啊唔知係咪即係如果你本書得三頁啊？个衣鱼啊，都唔住喺嗰度啦。 揭揭下嘅时候，明明讲紧呢个郭靖用降龙十八掌，嗰只虫都行过。 系啦，衣鱼你估蠢嘅咩？佢都醒噶嘛？俾我住我都住大屋啦，起码几百页纸啦。你得几页嗰啲咁嘅填色册嗰啲，我费事住入去啦。嗰啲系图书界㓥房嚟噶嘛？ 同埋啲人买武侠小说啦，你唔会净买一本噶嘛？你买一套噶嘛？你呢本食完遮完，你咪遮第二本咯。 其实佢系寄生喺嗰度食啲微生物咋，应该唔系咬啲纸嘅。 唔系咬嘅， 系个 狼拖起上嚟嘅时候就都会嘅。 卧起上嚟系嘛？我都唔知道啊。咁啊，头先都讲咗话，喂，呢两大嘅需求咧就刺激咗，喂，图书咧就反而买多咗喎。喺疫情期间咁样嚟紧书展啦，咁啊，有书商啦，即系香港最大嘅书商都预测咧，有两款书咧系应该会相对好畅销嘅。嗱，其中一款就一定系儿童嘅图书啦，因为头先都讲咗一啲原因话，喂，旧时可能喺图书馆借到嘅啲家长啲父母，但系依家冇啦，咁咪买多啲咯。咁喺屋企你自己睇啦，因为费事出去啦。第一，第二就系费事掂到啲病菌啦。咁啊，成套成套咁样买啦。传统嗰啲咩安徒生即系童话集啊，格林童话啊。虽然格林童话好似话其实有个版本系得晒啲嘅，咁呢个你自己上网再补完翻点样得晒法啦。咁跟住有啲。主题乐园系列嘅，我估小白可能屋企都有几套啦。你小朋友屋企最大嘅藏书系乜嘢？可唔可以讲咧？ 牛津嗰啲书， 牛津即系读英文嗰啲咯，即系学习书咯。 但系嗰啲都系半绘本嚟嘅，即系佢啲每一本咧可能都系十几页纸，跟住有每一本都系有一个小故事嘅，跟住有啲简单英文喺度， 跟住画少少公仔啊咁样嗰啲咯。 佢直头唔使画添啊，佢哋啲公仔好简单嘅、哦。最中意用嗰个套路系咩咧？就系、是、有个叫咩？Magic key 即係發故事發生嘅時候咧，就又係通常都係執到條咩咩魔法，係魔法鎖匙。 哦哦哦。 跟住咧，突然間一道閃光，跟住咧就出嚟，跟住佢去古代咁樣。 哦。 又見到 dinosaur 咁樣。 哦。跟住就學下唔同嘅英文，跟住咧第一隻恐龍又會教你嗱，飛翼龍係叫呢個名啊，暴龍啊叫呢個名啊，速龍啊叫呢個名啊咁樣，跟住係啦，最後就發現，哦，原來發咗場夢啊，跟住 最後發現原來好多專有名詞我都唔識到嘅，你等等等我查查字典先。 最後啲結局通常都係阿媽或者阿爸入嚟，喂，快翻學咯，鬧鐘響，哦，原來發咗場夢啊，但係咧我就識咗咧啲英文點讀啊，究竟點解嘅咁樣係嘛？可能係呢啲故事嘅劇情啦。咁你話喂，大人嘅書籍啦，唔好講成人書籍，一講成人書籍，大家覺得黃色書咁樣，鹹書咁樣，其實咧成人書籍就係比較熱門啲咧，就係在家運動係啦， 哦係 嘅書籍，同埋煮嘢食嘅書籍咧，都係非常暢銷嘅。 煮嘢食呢排當道啦，疫情期間係咪？ 係啊，咁睇下即係大家如果月中嘅時候去書展，會唔會咧大手買入呢啲在家運動或者煮食嘅書籍啦？ 揾下啲心頭好啊，大家嚇。 今日係7月2日，星期五，農曆5月23日，適宜祭祀、捕捉、取魚， 冇乜嘢啱做喎、 啊。仍然有嘢可以做。今日忌诸事不宜。 嗱，真系冇嘢啱做、啊。 唔使咁担心嘅。今日都系世界不明飞行物体日。 哇！我希望得到更多有关嘅资讯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警员昨晚在铜锣湾执勤期间，被一名男子用刀袭击，背部中刀送院。50岁的凶徒之后用刀刺向自己，送院抢救后不治。警方列作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是孤狼式本土恐怖袭击。邓炳强和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到医院探望遇袭受伤警员。邓炳强说28岁的受伤警员隶属机动部队，左边背部中刀，伤口深10厘米，伤及肺部，正接受手术。警方从凶徒家中搜出的物品包括电脑，显示他受到分化和激化成为孤狼。初步调查后暂时没有证据显示凶徒有同谋。邓炳强说很多人鼓吹和美化暴力行为，正是导致今次不幸事件的主要原因，形容背后的推手满手鲜血。他又说案发后网上仍然有很多人美化事件，亦有人挑动他人参与暴力活动，警方有需要打击，又呼吁社会谴责和阻止挑拨及美化暴力的行为。政府今早大約7:00完成列為受限區域的香港仔離港中心強制檢測行動，截至凌晨零時，大約530名居民接受檢測，沒有發現確診個案。當局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大約180户，當中大約15户沒有人應門，會採取措施跟進。一名初步確診新型肺炎涉及 L452R 變異病毒株的41歲女子，住在香港仔離港中心，政府昨晚將離港中心列為受限區域。特区政府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发表的2021年美国反运人口报告中偏颇及不合理的评估。发言人说，反运人口在香港从来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美国国务院不但无视这个事实，并且忽视香港多年来对打击反运人口作出的无比努力和投放的大量资源。可见香港被评为第二级别即监察名单是明显基于偏见和欠缺实据支持。

育一周大事回顾，咁啊，梗系先讲一讲咧，就系喺东京奥运啊田径项目嘅计分赛啦，咁啊，截至到6月29号为止啦。香港又有选手咧，又可以参加呢一个奥运啦，吓、 哦，好嘢！ 讲紧嘅咧就系啊，咁啊，田径都落实咗噶啦，香港跨栏纪录保持者陈仲宏啊，咁啊，将会成为香港咧就首位踏上咧就奥运舞台嘅跨栏男将。咁啊，佢亦都咧就系会同其他譬如程小雅一齐咧，亦都系第一次咧就出战呢、這个奥运嘅田径项目啦，系咪先？咁啊，都系值得咧，即系我哋去支持啊！即 系 起码你有份比赛先。 系啦， 呢样嘢 可以嗌下啊嘛。 系啦，可以嗌下啊嘛。咁啊，大家就支持住香港嘅运动员啦吓。咁啊，另外咧就想支持都冇得支持啊，因为讲紧愉丸啊，即系奥都应该知道啦。咁啊，愉丸啊， 宣布 系啊，来季啊退出咁啊。當然啦，我哋就覺得係可惜嘅，咁成件事咁愉丸都好多年啦，其實因為喺香港，咁呢一個呢隊嘅老牌足球嘅球會愉丸咧，2019年首次咧升上香港嘅超級聯賽啦，咁但係參加咗兩季之後咧，亦都宣布咧就退出，咁亦都咧就係見得到啊，今季嘅成績咧就其實都係一般啊，非常一般啊，咁所以係咪？有各方面嘅考慮咧，咁啊，咁當然對球迷嚟講係一個損失啦，係咪先？ 好似話都揾原先有諗過揾白武士嘅， 係啊， 但原來香港搞波都幾貴下嘅， 係啊，即係大家都係有個心去到搞波嘅，咁啊，係咪真係揾到錢咧？其實有陣時大家都心知肚明啦。 知唔知一隊球隊嗰一有一次同啲球隊高層去傾下偈咁樣咯？佢哋話原來搞一隊波咧一季咧。起碼2800多万，接近3000万。 係啊，咁你又有啲外來球員嗰啲，太低出手嘅話，咁、其實人哋又唔會過嚟，係咪？ 其實球迷已經好熱情㗎啦，入到去捧場咁樣，但係係咪門票收益就搞得到咧？ 嗯，應該唔係㗎，要贊助商 係啦，贊助商啦、啊，政府有冇支援啊？等等成成啦、啊，咁好多嘅考量。但係作為搞隊波要3000万。你又有啲咩收益俾翻個班主咧？ 係咯， 個宣傳效益又係乜嘢？ 咁個班主又係咪長期咁樣自己攞錢出嚟啊？去到貢獻，咁又完全冇回報，咁其實又講唔通嘅。 係啦，如果3000万，你睇下，如果賣巴士車身廣告，佢唔使搞波，可能個品牌或者嗰間公司已經係紅咗噶咯喎，喺香港。 淨係講話，如果班主攞3000万去炒樓，其實佢都賺到錢啦、 啊。又跳翻轉頭攞3000万，攞2000万俾阿姜圖幫你喺電車拍過廣告，可能又已經即係個成本效益都。影翻得翻 系啦，但系人哋仲坚持去搞一队波， 系啊， 咁其实应该各方面咧都 有啲支援啦、 啊，呢、這个真系讲得好啱啊！ 希望都即系有关方面都听得到呢一个嘅要求啦，咁可以俾多啲嘅支援， 啱啊！ 即系特别系港超联嘅球队啦， 系啊，其实港超联嘅球队如果你睇得好嘅，你见亚冠杯 J 组分组赛啊嘛，港队嘅杰志啦。再度憑住咧就係射手恩丹奴嘅嗱，呢個係見到港隊咧有我哋自己嘅訓練嘅質素啦。咁、我哋亦都咧就係會揾到一啲好嘅外來球員又幫下手。其實香港嘅球隊都一樣可以踢得好嘛。 係櫻花嗰場都爭啲贏㗎， 櫻花嗰場爭啲贏㗎。係， 但係有死亡十分鐘，有死亡十分鐘，嗰十分鐘突然間成隊波好似懵咗咁樣， 崩潰咗。 係啊，俾大阪櫻花接咗兩球。如果唔係啊，亞冠杯 J 組啊，隨時首名出線添啊。 係啊，咁啱啱就以1-0擊敗咗中超代表嘅廣州隊啦。咁即係之前啊叫做廣州恒大嘅，咁啊好难踢噶，其实呢场波都 系啊，咁啊 广州都好强啊，因为 系啊，咁虽然今次你有啲报道都话，喂广州都唔系排强阵啊，会用二线嘅兵员，不过 你嗰啲二线球员唔想争啊， 系啊，佢哋都会啲小将好俾心机踢啊，去到亚冠杯，不过啊我自己都冇揾翻啲资料就系、是，究竟点解今年咧中超嘅球队踢亚冠杯全部都放软手脚去踢咧、因为唔止广州恒大嘅，即系FC 广州啦，依家叫即系。FC 北京啊，即系突然间佢改晒所有嘢都系 FC 咧、我唔记得咗佢原先北京国安啊，好似我冇印象冇记错啊吓，如果记错咗，大家可以 clarify 翻我。咁啊，即系佢哋都系派二线或者三线球员落去，咁啊，究竟点解咧？又可以大家帮我补完下啦。但系有啲嘢咧唔使补完噶啦，进入直路啦，欧洲国家杯咁啊，小白中意边队啊？嚟到依家嘅时候，我哋呢啲咧好稳阵噶嘛，即系唔会咁快贴嘅。咁啊，加埋 Kitty 落去。一起貼啦，梗係，因為 Kitty 都有名係燈嗰只嚟㗎啦，係啊，咁咧俾幾對先，係啦，瑞士雞翼啦，西班牙黑毛豬啦，比利時朱古力，意大利粉，捷克我唔記得咗係有啲乜嘢係名物啊，丹麥就曲奇餅啦，烏克蘭美女，仲有英格蘭啊嚇，咁啊呢幾個國家係啦，炸魚薯條，咁啊 Kitty 你點睇咧？ 我揀西班牙。 系啦，大家即刻避开西班牙吓。 点解啊？ 系咯，点解你拣西班牙先？我 有睇，我有睇到几场噶。 系咩？ 系啊，西班牙佢之前我记得有一场佢都系比较险胜，即系或者系叫做对一对强队，但系虽然佢都强嘅，即系对一对强队，但系都好似系会胜出咗，即系抽咗啲劲女啦，叫做系嘛？ 系啱嘅， 你 讲得冇错。 边场啊？ 我唔使记得你讲边场，但你一句讲得啱噶，即系西班牙真系劲女嚟嘅。 系 不过虽然佢都强，但有更加人比佢更劲。佢世界排名第六啦，依家讲紧西班牙对瑞士咧，有冇暗涌咧？大家就 你睇翻上一场对法国嘅时候，全部暗涌嚟，原来系。 系啊， 你点谂到瑞士可以喺法国度攞三球，然后做十二码踢走埋佢？ 不过又要讲翻一句。喺分組賽以至咧好多上一 round 嘅賽事咧，其實好多球評家都話西班牙其實未入局嘅，佢哋好多精鋭嘅球員，但係唔係好夾得到，但係大拿拿成一個月，你作為咁球星級或者專業級嘅球員，俾一個月時間你，點都夾得到啦。 係啊 ，warm up 咗啦已經。 係啊 ，warm up 咗啦 ，OK。我俾翻少少信心你啦，个西班牙 ，OK， 系啦，小白你又点估啊？ 原本咧我就都上之前有提过法国同意大利啦，咁啊法国就欧咗，咁而家嗱意大利其实有一场咧，咁啊嚟紧就会对比利时嘅，咁我自己都觉得原本 OK 嘅，不過對比利時，比利時真係好強。 係啊，比利時突然間有啲 即係披薩對朱古力，咁我覺得個朱古力其實贏面好大喎、 啊。佢又有啊扎古咧，係咯、啊，扎古啊，盧卡古啊。 所以我又想縮一縮咧，咁啊呢個時候轉一轉頭去翻英格蘭。 係啊， 係啦、 啊， 因為英格蘭對烏克蘭相對嚟講咧 容易啲啊， 係個機會會即係走線方面會好啲啊。 希望係啦、啊，但係烏克蘭咧。今年咧，東歐球隊 又癲咗， 唔係因為其實佢哋都好狼噶，啲出腳啦，你留意翻烏克蘭咧，都半個戰鬥民族嚟噶嘛，佢真係唔射你要鏟你咪鏟你，從後鏟喎仲要，但你唔好真係俾佢鏟到個波，因為就算佢咧。好粗野咁铲咧，佢铲到个波先咧，你受伤咧，佢都系俾张黄牌啫，因为佢真系掂波先啊。今次今日好多VAR 嗰啲咧会睇翻，喂，真系掂咗波先，系粗野嘅，咁粗野唔俾踢波咩？ 系啊， 咁斯文不如捉棋啊，咁样系咪先？咁实系有呢啲咁嘅评论出嚟，因为嗰个球证其实佢都会适应紧，哇，呢场波粗啲、啊。我冇办法啊！我自己执快个调度啊，调得宽松啲啦。如果唔系啊，十一个人一队波，得翻五个人踢嘅咁样，系咪先？即系会系咁样噶嘛？呢个相对强弱嘅概念喺足球系完全 apply 得到嘅。咁咧，我都好认同小白嗰个讲法咧。我自己嘅心入边就想英格兰赢嘅，不过乌克兰唔系咁容易，唔系咁容易啊，叶师傅。 即系你贴乌克兰啊？ 唔会，我最唔中意贴波。 咁我逼你讲，我逼你讲， 识我嘅朋友啊， 系咯，咁你边队啊？ 等我下次可以叫翻你做灯。 好啦，你要我真系拣啦。 系啊， 大家唔可以咁中意欧洲嘅，我中意美洲国家杯，美洲国家杯都打到八强啊。你唔好以为净系欧洲国家杯先一件事啦、啊， 避开。 我中意美洲国家杯，中意边队呢？嗱，阿根廷同埋巴西咧，一定系好强噶啦，系咪先？我梗系中意巴西攞冠军啦，美洲国家杯，因为今年的确系太劲啦，又有尼马， 系啊， 又有其他， 系啊， 佢哋睇巴西嘅足球咧，真系好享受。 美斯系咪都有落场啊？阿根廷 有啊，美斯上场都有入波啊， 系 上场有入波，不过系十二码嚟嘅，唔紧要啦，入波又入波。 始终都系美斯咁多年以嚟咧，佢即系。巴塞踢得好，但系去到阿根廷國家隊，硬係始終都係跌咗一格咁樣。 但係我上排睇到一篇浪漫嘅文章啊，就因為咧印象之中佢同埋阿古魯咧係同一日生日嘅， 係好 friend 嘅。 佢每四年咧就會同阿古魯慶祝一次生日，就喺球場上邊慶祝。因為呢每四年同一個時間就係踢緊美洲國家杯咯。咁佢已經三十幾歲啦，咁就代表阿根廷亦都好多次啦咁樣。所以佢同阿古魯嘅感情真係好深刻咯。佢話深刻到點呢？深刻過有陣時佢太太都未必喺佢身邊同佢慶生，有陣時飛咗去第二度踢，哦，我亂啦，美洲國家杯去咗厄瓜多爾踢，咁美斯個老婆未必舉家飛過去厄瓜多爾。 阿古魯就喺度啦。 系啦 ，Aguero 就喺度啦，所以 Aguero 先系佢最亲密嘅， 好浪漫啊！ 心灵 嚟紧，佢哋又有机会一齐踢波。嗱，而家美斯就巴塞个合约完咗啦，自由身，走得噶啦，其实佢。 好啦，咁啊，讲埋即系美洲国家杯，阿根廷咧就会对厄瓜多尔啦，巴西方面就对智利，巴西过智利就有啲难度啊。 智利系咪有阿边个噶？ 阿边个啊？ 山齐士。 阿边个山齐士啊？ 阿 Alexis 啊。 系啦， 我帮智利啦，咁 帮。 你憑咩波 啊？大佬， 我幫住你，我幫住你打氣啊！ 對住個芒打氣咯。 好啦，咁啊，講咗好多足球啦，希望今日大家都盡量調到自己過得輕鬆一啲啦，愉快一啲啦。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日本的东京都就都内的东京奥运会圣火传递发出指引了。鉴于新冠疫情，在第一日7月9号至到就是16号即是8日入面取消岛聚地区以外在公路上的传递。如果疫情未见改善的话，导致防止蔓延等等的重点措施延长，或者再一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圣火传递、开幕仪式和原先讲了的入场人数都有可能再次作出负面的改动的。政府亦都话到，对于圣火进入23区的17日以来，将会根据着疫情发展尽早就是作出这个判断的。东京都的负责人就话到了，因为一直就是准备希望大家在公路上面跑的，所以现在这个决定都非常之遗憾，将圣火传递其实非常之重要，希望能够有好的发展。无法在公路上接力的火炬手达到600人以上的，现在的改动可能会邀请他们参加就开幕仪式，再有公布也会跟你说。 东京奥运知多些。 另外一方面，东京奥运女子高尔夫球资格的积分排名28号的时间就结束了。国际高尔夫球联会公布最终的排名，香港女将陈子晴 Tiffany 以世界排名48就获得东京奥运会的入场券，继2016年的里约热内卢之后再战奥运。今年7月23号揭幕的东京奥运是历史上第三届设有女子高尔夫球项目的运动会来的。今届赛事入面，在截数日打入奥运积分排行前60位的就可以取得奥运资格了。 东京奥运知多些。 最后睇埋奥运开幕仪式出场嘅嘉宾方面咯，美国白宫新闻秘书长之前咧就表示啦，美国总统拜登不打算出席咧就系东京奥运，咁但系佢肯定咧系会支持运动员嘅，亦都提到美国将会咧就按照住惯例派出咧就代表团，咁但系同时咧就会兼顾住公共卫生嘅指引，咁啊有传第一夫人吉尔将会代替拜登出席，不过暂时就未有定案。 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香港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 运动员出战这个东京奥运，食方面就非常之紧要啦。会不会就是说去到海外作战，例如东京奥运，会不会食全部都是食日本餐，定还是其实我们香港的运动员需要自己带定啲食物过去准备一下嘅咧？ 在过去呢几届奥运嚟讲咧，喺选手村里边咧，都系个饮食系非常之完善啦。咁因为全世界都有超过200个国家嘅地区嘅运动员嚟啦，咁所以喺美食方面咧，都系照顾到大部分人嘅需要嘅。咁但係今次喺疫情嚟講呢，就所謂一個泡泡嘅形式啦，就運動員就唔能夠再成班人呢係同其他國家嘅運動員一齊進食啦。咁所以呢個嚟講就我個人覺得應該就問題不大嘅。咁但係另一個角度，喺精英運動嘅比賽嚟講呢，食啲乜嘢呢就等於我哋好似揸車咁呢，你入一啲靚嘅汽油落去你個肚裏面發揮呢係最好嘅一個能量俾你咧喺個運動裏邊表現，咁所以呢個我相信我哋香港運動員嘅支援嘅團隊咧，營養師啊等等咧都會係關注到呢個議題啦。咁但係另一個角度咧，喺好多時我哋都會提醒啲運動員啦，譬如我哋去旅行去到一啲新鮮嘅地方咧，我哋都想試下其他地方嘅美食嘅。但係對於精英運動員嚟講咧，這個咧就應該要避免，因為如果你食咗一啲你身體未習慣到嘅食物嘅話咧，可能影響到你的消化，你甚至乎有少少不舒服啦。咁但你一比賽嗰期間嗰幾日，如果你一出現一啲不適啊、唔舒服嘅時候咧，就可能你四年嘅訓練嚟講，就係、是、因為你食錯少少嘢咧而浪費咗啦。咁所以精英訓練嚟講，食啲乜嘢咧，係全部咧都係即係喺支援嗰方面咧，係受到一個嚴格嘅監控啦。 白元浩，東京奧運知多啲。 崔杰彤，我哋肚饿啦！ 吓、啊，我想食中餐， 我想食西餐， 我想食大餐， 点解揾我呢？ 因为你系崔神厨房， 冇问题。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早晨，7:52啊，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80%啦。啱啱听到咧个 trailer 啦，讲食嘢咧就系好享受嘅。我谂我哋在座好多人都系啦，即系见到大家食早餐嘅时候咁欣喜嘅笑容，就知道我哋都享受食物啦。 梗系啦， 系啦，但系 做到成朝嘢都未有嘢落个肚。 系啦，咁但系有啲人咧就好怕食嘢，因为怕肥。有啲人甚至话自己饮水都肥啊。咁啊，见到有啲咁嘅 friend 咧，其实都戥佢哋辛苦嘅。有时我哋。即系一大班人出去食饭嘅时候好开心啦，咁但系佢哋就住，即系佢唔系唔中意食，佢系中意食，但系唔俾自己食，系啦，就因为想控制自己体重咯。 咁即系话咧，佢觉得外形带俾佢嘅欣喜系多过食物带俾佢嘅欢乐咯。 系嘅，应该系咁样。 咁啊，真系 sorry 啊，即系佢失去咗佢漂亮嘅人生。 哎呀，我都系咁觉得。 但系其实再过多10年咧，你就好明咧，点解嗰个人会限住自己食？可能佢真系为咗健康，即系到咗50多岁嘅时候，可能佢已经系喂健康问题，我都好想食噶。 咪即系话阿 O 讲嗰啲咧，就系真系健康上冇办法， 小心饮食， 小心饮食系一件事啊。 节食过度节食 啊！ 崔 杰同讲嘅就系为咗靓外表去唔食啊嘛。 系你身边有冇一啲人系你认识试过系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到令到自己减肥啦？ 梗系有啦，梗系 好多好多女性嗰阵时都有系嘛？ 乜嘢花款都试过， 系 最极致啊！最极致即系大家千祈唔好学。 嗯， 咁我听过，即系当然啦，我冇亲眼见过啊。 嗯， 我听过有个传闻，即系有一个女性啊，佢为咗食嘢。但系即系佢忍唔到口， 系， 但系佢又唔想因为食完嘢之后肥， 系， 点算咧？ 扣翻出嚟 就系啦，一食完就去扣喉， 呢个呕翻出嚟。旧时啲贵族嘅生活先系咁样， 即系阴公啊！即系我觉得你又要食，但系又要咁样嗰个。即係我覺得係一個苦難嚟， 其實扣喉應該對個喉嚨或者對個胃 一定係啦， 因為你個胃酸會上埋嚟啊嘛，拉喉啊嘛， 係 必定有事噶嘛， 所以就完全強烈唔建議啦，直頭係啦，即損害你嘅健康啦。不過最近咧喺新西蘭同埋英國咧，研發出一個減肥裝置，我自己咧。就唔贊成嘅，同埋其實呢一樣嘢咧就兩極啦，都亦都引起一啲非議嘅，即係話啊點解會發明呢一樣嘢㗎咁樣？咁係乜嘢嚟嘅咧？就係用一個磁鐵咧將人嘅下巴鎖定。其實你望張相咧，佢就似係兩粒好似螺絲嘅嘢啦，一粒就喺你嘅上面嗰排牙。嗰度嘅其中一個位置，一粒咧就喺你下面嗰排牙嘅其中一個位置。咁其實你傷咗落去之後咧，就令到你個嘴只能夠張開大概2毫米咁多，即係只能夠可能你飲水或者飲管咁樣啦。咁佩戴呢一個東西嘅人咧，就令到佢哋只能夠食一啲流質嘅食物。咁我研究員就話呢個咧就是全球首創嘅裝置嚟嘅，就係對抗全球肥胖流行病。咁當然啦，你要有呢、這個。這個裝置就是要去找牙醫去到幫你做啦，裝上去啦。咁我相信可能就是你都要有一啲嘅病歷，即係可能你真係太肥啦，或者引致一啲疾病，你又控制唔到你自己啦。系啦，咁跟住咧就要去装呢个装置。咁不过咧都有好多人咧就话喂好危险喎，有啲专家话即系呢个装置十分之极端咁。咁但系咧佢呢一个因为佢系研发出嚟噶嘛，咁当然有做到研究睇下佢呢一个发明成唔成功啦。咁有7个咧肥胖女性咧就参加呢个试验，2星期之后，你估下佢哋嘅体重下降咗几多啊？嗱， 好多， 应该好多啊！ 因为真系食唔到嘢， 净 系流质嘢， 系啊，10磅啦， 系啦，差唔多，大概2个礼拜咧轻咗14.2磅， 其实好夸张啊， 夸张，夸张，裂咗啦！ 当然你如果依一刻啱啱扭开心机，你即刻话哇正啊，2个礼拜。就減到10磅咩嚟㗎？咁樣你追翻晨光第一線個重温嚟聽，首先咧，香港未引入呢個技術啦。第二咧，其實都有一定嘅風險。 當然啦，因為佢你聽下呢個參加者，即係自己試咗呢個裝置嘅人點講啦？佢就話咧喺研究期間裏面咧，偶爾都會感到不適嘅，因為你真係張唔開個嘴啊嘛。咁當然佢就話你唔會影響到你嘅呼吸啊，唔會影響到你講嘢。可能即係你眯住個嘴， 點會影響到講嘢啊？ 好少咯，唔係即係。 我同意你嘅，即系我意思佢可能只不过系能够讲到嘢，但系一定唔清楚。系啦，即系 咁样嘅啫。呢个装置系咪？ 即系咁样咯。 即系咪好似牙箍咁，即系食饭先戴得唔得噶？ 嗱，佢咧为咗，因为有啲人可能突然之间有啲唔知咩恐惧症发作啊，定点样咧，佢都有一个解锁器俾你嘅。即系如果你喺紧急嘅时候，你都可以除落嚟嘅。但我相信可能都应该有啲麻烦噶啦，佢要牙医先伤到上去。咁但系我自己就觉得，其实佢将呢一个即系控制体重嘅议题咧睇得太简单啦，即系就系佢其实呢一样嘢就系俾你唔准食嘢啫嘛。咁但系其实你健即系健康地减肥，应该就唔系净系计个卡路里咁简单噶嘛，系啦。咁所以而家就话啊呢一样嘢咧都几引发一个极端嘅讨论嘅。咁同埋有啲甚至系话营养学教授咧觉得比较侮辱性添啊，即系锁住，因为佢觉得 系 有一个枷锁锁住咗你嘅嘴巴啦， 违反人类自然啊， 系啦，咁样咯， 唔得嘅，唔得，即系真系唔鼓吹，亦都唔鼓励。我个人嚟讲觉得。 不過 人類的嘴巴是我嚟食嘢啊嘛， 係啊係啊，啊但係我覺得即係減肥去到咁極致都其實有其他方法可以取代啦，我自己覺得 好有趣嘅，即係大部分咧話，哎呀我忍唔到口，忍唔到口，咁咪食嘢咯，食嘢唔係問題嚟噶嘛，問題點解會肥啊？因為你唔喐咯。其实好简单嘅啫，你食几多冇所谓嘅，你消耗翻就得噶啦。咁你咪跑步又好，游水又好，做翻运动就冇问题噶嘛。如果你唔肯做运动，咪食少啲咯。如果你肯做运动，你唔需要任何戒口噶。 系啱啦，礼拜六日咧，可能都会有啲好嘅天气，咁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出户外出去喐下啦。不过记得啊，要注重嗰啲社交距离啊，或者咧即系唔好限聚啊咁样。但系即系你话喐啊，出身汗咧，其实自己个人咧身心灵都会愉快一啲嘅。 系啊，同埋你食嘢都系即系拣嚟食咯，唔系话完全唔食，即系去到咁极端。 系咯， 系啦，即系你拣翻啲冇咁肥啊，或者你控制翻个饮食时间咯。其实而家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理论噶嘛，咁你都可以再参考一下，唔使一下就锁住咗呢个嘴咁紧要嘅。咁啊，同大家咧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啦，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嘅，一两阵骤雨，天气炎热。今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2度，室外气温而家系30度，相对湿度80%。 比努力同埋投放嘅大量资源。可见香港被评为第二级别职监察名单是明显基于偏颇，是明显基于偏见和欠缺实际的数据支持。发言人又说，去年执法部门共进行超过6900次初步识别审核，只有3人被识别为受害人，印证贩运人口在香港从来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而特区政府一直为有需要的贩运人口受害人提供各种援助，而他们可以自行选择是否接受政府提供的服务。报告指香港缺乏贩运人口的相关执法行动和检控，以及对受害人欠缺援助，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美国国务院表示，中国快速增强核武力量令人关注，呼吁中国和美国接触，一同降低会破坏稳定的军备竞赛风险。华盛顿邮报早前报道，中国已经开始在甘肃沙漠地区建造超过100个新的导弹发射井。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相关报道和其他发展显示中国的核武库将增长得更快，达到比之前评估的更高水平，令中国更难以隐藏。他说中国的举动令人关注，令人质疑意图，又说中国似乎逐渐偏离几十年来以最低限度威慑力量为基础的核战略。日经平均指数报28734点，升2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85美元，卖出1775.8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6，日元11.6，瑞士法郎0.926，加元1.244，人民币6.47。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4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日间酷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为咗配合强制检测安排啦，香港仔嘅洛阳街同埋东胜道啊，近日嚟港中心对出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噶。香港仔嘅洛阳街同埋东胜道近日嚟港中心对出一段啦，仍然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嘅巴士啦，同埋专线小巴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呢一个封路咧，影响到一带嘅交通咧，就最主要咧，就只系影响咗香港仔大道啦，去翻香港仔批发市场方向，近住成都道一带咧比较挤塞啊。咁最主要就影响咗香港仔大道啦，去返香港仔批发市场方向，近住成都道一带呢就比较挤塞，咁其余嘅交通呢都系暂时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咁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同埋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只系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另外，秀茂坪道来回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屯兴街一段咧就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嚟自 LA 嘅呢一对摇摆组合啊，以前佢哋好 funky 噶，但系今时今日咧，佢都玩得比较电子化嘅摇摆啊。Maroon 5 Lost。其他嘅作品咧，真系有少少鹤立鸡群嘅感觉咧，净系超晒班啊！现今嘅 Mega Band 啊，本周新登场占第九位 ，Maroon 5 Lost。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8:11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睇下个股市先啊！今日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Kitty 钟哥，星期五愉快啊！ 系同大家咧睇睇股市先啊！琴日咧港股啊休市啦，今日市方面有啲咩焦点可以同我哋分析一下咧？唔该晒。 好，咁啊，放完一日假期啦，咁跟住翻一日工，开一日市，又放两日假期啦，咁啊，再加埋黑雨半日咧，咁今个系排咧，其实咧三日半假啫，唔讲咧，以为系圣诞啊、新年啊嗰啲咁样。咁啊，今日有啲咩焦点咧？几样嘢嘅，第一咧就系话，哇，新股大混战啊，即系十六七只嗰只啊，咁啊，抽边只好咧？一句讲晒，唔好孖展抽啦吓，点解咧？因为我都睇唔到有边只真系好炽热嘅认购反应。咁如果冇好似嘅應嘅反應咧，當然咧都唔係淨係公開發售嘅，國際配售嗰邊都要更加要睇埋。如果唔係咧，就好似嗰隻倒寫多個飲嘅茶飲股咁樣噶啦。好彩嗰隻咧就叫咗大家觀望下就算啦，就唔使一定要抽特別，千祈唔好孖展啦嚇。咁啊，所以咧就即係新股個策略咧簡單啲講，因為唔係話真係有邊隻。真係極具實力，同埋會獲得即係超額認購倍數極高，咁所以即係都係嗰句啦，孖展就唔好啦，講多一次重要嘅事情講兩次。咁講到港股呢，我諗幾樣嘢啦，第一就係話始終香港而家疫情嘅情況都相對都受控，咁而家大家都可能都幾憧憬嘅，就係話正所謂遠去去唔到啊，近近地坐個船過個大海都得啩，咁而家大家都好憧憬就啊，究竟幾時會通關呢？即係講緊澳門啊，咁啊未嘅，咁但係咧就即係傳到即係而家都即係興致勃勃噶啦，幾多日清零就應該會通啦。當然啦，再講落去就係話啊，會唔會就係話香港嘅朋友去到澳門，咁跟住咧又唔可以去啲公眾設施唔游得水啊嗰啲咁咧？跟住健康碼有幾隻顏色咁樣咧，即係紅黃綠藍紫咁，可能都齊曬，咪本身都紅黃綠嘅啫嚇。咁啊，會唔會有埋其他顏色咧？唔知。咁但係你話澳門博彩股會唔會借勢炒一下咧？咁我諗都真係一日啊半日嘅啫，即係唔好諗住炒得多。咁但係即係喺假期前咧，就都已經有少少蠢蠢欲動嗰只。係啦，咁所以咧就唔好寄望太多啦，因為咧即係近期嚟講咧，假期前咧就都已經有少少蠢蠢欲動嗰只。係啦，咁所以咧就唔好寄望太多啦，因為咧即係近期嚟講咧，股票市場咧都點講啊？一啲對於啲利好消息嚟講咧，啲即係憧憬又好，客觀嘅都好咧，嗰個反應就好短暫，一日起就即係兩日，止得好緊要嘅，即係上晝就已經冇啦，所以咧，即係都係嗰句如果你話真係想部署一啲澳門博彩股，係極短線啊，極短炒，極短跑，咁啊真係落鑊，跟住咧爆炒，跟住上跌噶啦，即係慢少少咧又過熟又成噶啦。 但如果照阿 Dicky 咁樣講咧，咁即係話即係通即係通關暫時未知啊，但係大家有個期望啊，咁啊希望有機會帶動到呢啲澳門嘅賭股嗰個板塊啦。如果唔係太過覺得應該要睇嘅話咧，咁不如直接過大海去攞啦， 直接搏一搏冇貧搏係咪啊？ 直接過去咁樣， 唔使等係嘛？ 唔使等係咪咁樣諗咧啊 ？Dicky。 咁當然啦，直接過大海入去個賭場嗰度咧，就係、是、一個賭博嘅行為啦。咁但係咧就都有陣時都唔係嘅，都叫做娛樂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你喺香港咧，就直情船飛都慳翻 啦。係啊，賭下先啦， 就喺個股票市場嗰度攞啦。咁當然我頭先都講唔係冇憧憬嘅，因為始終都第一呢、這個板塊之前都回翻曬，第二咧就係而家都有啲眉目，咁永遠都係㗎啦。股票市場就唔會等到，咦？咪講少，正式通關咯。嗱，唔會等到嗰日嘅，梗係之前就炒定先。到嗰日會發生啲咩事？嗱，而家提定先啊。到嗰日會發生嘅事咧，就係、是、放一輪煙花，噼噼噼噼噼，即係話可能高開一陣，跟住咧就會掟翻曬落嚟，因為獲利回吐反高潮，永遠都係當一個憧憬成為事實嘅時間發生嘅。 嗱，咁啊唔直接過去賭博，咁啊睇翻一啲仿似咧有跡可尋嘅東西啦，不如睇下啲油股啊 ，Dicky， 見到呢個國際油價尋晚又再升啦，咁啊其實之前喺60多蚊嗰啲位橫行咗一陣咧，咁啊慢慢見佢一路上到70蚊，70蚊又上到75蚊咁樣樣，咁啊見到咧中石油 其实近半年都升了成六成咁多噶啦。咁油价系咪都阿 Dicky 你预计都有力再上，都有一啲利好嘅因素？如果而家走入去睇呢啲嘅油股，你又觉得点呢？ 油股咧都系我上个月开始自己嘅推介嚟嘅，无论直播又好，社专栏都好。咁头先 Kitty 咁啱讲到八五七，值得同大家讲少少嘅，因为咧八五七咧都真系咧蚀咗都一啲日子嘅，咁终于都发下盈起啦吓。咁佢就话咧上半年咧就转亏为盈，咁、但系咧嗰个利润咧都有成750至到900亿啊，股东嘅净利润，咁相当之夸张啦。當然啦，都係嗰幾樣嘢啦，無論你話國際油價啦、內地實現油價啦，以至到咧佢下游嘅業務啦，等等，咁所以咧就即係呢一個都唔係遲來嘅，都係嚟得好及時嘅盈起咧。咁我諗都可能會對佢個股價都短暫都會帶嚟一啲刺激作用嘅。咁當然由低位咧升翻好多好多噶啦， 係啊， 但係如果比起2007年嘅十月嘅20多日嘅時間，股神巴菲特咁啱叻到。即係喺呢一個股市當時見底之前沽嘅13.5嘅價格咧，咁就仲係撐天共地嘅。咁所以就有陣時同一隻股票唔同嘅價位操作咧，都真係感覺都相當之唔同嘅。 但係而家呢個價位又應該點操作啊 ，Dicky？ 嗱，我覺得嗱，因為呢個消息出咗嚟咧，對佢嚟講肯定就即時就有個。即係爆炒嘅刺激作用啦，頭先講嗰樣嘢啦，咁甚至乎你話會唔會真係有機會再次即係八五七逼近4蚊嗰啲位置呢？我諗先試3.91嗰個歷史，即係今年嗰個高位先啦。咁但係去到，如果假如個股價真係去到4蚊邊呢，咁又可以等等啦，因為呢始終喺個上升浪裏面呢，因為總會有回吐嘅時候，你可以等呢个回吐时候先至上车啦。 好，唔好心急。 系啊 ，Dicky， 嗱，7月2号咁啊，下半年开局啦 ，Q3、Q4 直接啲问啦，有咩板块可以留意一下？我哋就唔做回顾嘅，做展望。咁点睇啊 ，Dicky？ 系啊，时间有限，回顾都系即系已经系成为过去咯，嗬。 系啊， 真系展望咧，我谂咁，首先讲七月，讲完七月讲全年，即系下半年。咁我谂七月睇得翻好少少嘅，咁但系咧，你话30000点咧，暂时短线都仍然系一个阻力。哇，睇得咁悲观啊，得机咁冇计啦。即系啲新经济股未行咧，你谂下嗰啲美团啊、阿里啊、即系呢一个腾讯啊，即系全部都系指数好权重嘅股份。咁佢哋叫咗低位徘徊整固。挣扎慢慢哼上翻嚟啦，但唔系一路创新高爆升翻上去嗰种咯。咁所以咧，始终争佢哋咧，就个指数咧都好难咧，就真系真正嘅回升嘅，只不过系一个反弹啫。咁所以30000咧，暂时都仲有一个阻力。咁当然我哋眼界唔可能净系局限喺个即系58只成分股嗰度，因为始终有少少以偏概全啦，始终仲有啲喂低个位数字嘅国有商业银行，咁佢哋个估值亦都唔可能去到话招行咁样，咁所以亦都冇乜办法，咁所以睇个指数咧就始终咧都系比起外围哇，即系三大指数美股又喺个高位嗰度吓，但系咧我哋嘅港股哇又喺一个我捉不前喺只脚。嗰度，咁所以始终都系冇办法啦。呢、這个都系两地股票市场一啲嘅差异啦。咁但系我谂即系踏入七月份，慢慢会好翻啲嘅。咁我觉得7、8月咧，都会系我认为会系相对地比较好嘅月份。即系呢一个暑假呢段时间咧，都传统都系比较利好个港股嘅。睇下可唔可以上翻去30000先啦。咁啊，而家全年嘅目标。即係我都唔敢話睇得太樂觀，之前定31000嘅啫，咁啊，希望啦，即係慢慢慢慢咁啊，捱翻上去啦。 好啊， 飲杯啊， 係開心過暑假。 咖啡先啦，今朝就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 Dicky 幫你分析大市啦。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冇持有嘅。 好，唔該曬你，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咯， 拜拜。 阿歐點啊？有乜嘢優惠？ 昨天呢 Kitty 就讲 station 啦、 啊、 又话去边去边好抵好抵咁样啦。 跟住又开篷巴士啊。 係 周围去开心。 有边度啊土瓜湾。 跟住去到。 去到迪欣湖。 係啦咁样。懂玩一定咁样玩啦、 啊。係啦。 識玩一定玩曬成個香港啊！喂，不過咧有啲朋友咧就另類底啊， 嗯、 但係呢個另類底咧就有啲缺德咁樣啊！唔、嗯、知道大家有冇喺網上面睇過？琴日先煲出嚟嘅呢個新聞咧，就係、是、咧有啲朋友仔咧去呢啲酒店玩啊、嗯、station 嘅時候咧。偷曬人哋成樽嗰啲簡液啊！ 哎呀，我有及到少少啊！ 入落邊度咧？ 入落自己個樽度咯， 蒸餾水樽 嗰啲啊！ 即係佢諗住落我翻屋企用，係咪用過酒店嗰啲啊？好用喎、 啊， 洗得好乾淨喎、 啊！佢啲 caption 都係頭先 Kitty 所講話，好香啊咁樣， 嗯， 唔得啊！ 又唔知喺邊度買咁樣啊？不如攞翻屋企用， 系啦，会唔知喺边度买啊？ 你问下咯， 系啊，问咯，上网乜都有得买啦，系咪先？非洲嘅嘢都买得到啊！我啲咖啡未嚟自非洲咯。 唔系你今日讲个优惠就系话，诶，还掂去 station 呢个优惠，你系咪想讲呢样啊？ 叫人哋又唔好做呢啲 cheap 精咯，即系我自己觉得冇钱就唔好去玩，去得玩就唔好做呢啲咁嘅举措，仲要摆上网，好似好醒目。 酒店有冇表示咧？即系话叫讲翻呢件事。叫啲人唔好咁，因為原來如果我有啲經驗咧，就係、是、以前我睇過日本嘅報道嘅，佢就話都係有啲人喺酒店嗰度咧，就諗住即係擠多啲洗頭水又好，簡易都好，佢哋唔係拎走嘅，即係擠多咗啫。咁佢哋已經咧會擺個牌喺個客人間房嗰度，就佢用個理由好好嘅，佢話不如大家都愛護下個地球，我哋盡量節省去用呢一啲沖涼液啊、簡液啊、洗頭水，咁啊放喺度温馨提示，咁啊令到啲客人就覺得啊係，可能擠多咗呢啲嘢係要擺喺度嘅。 我唔係，我去嗰啲酒店咧。我一入去已经见到呢张纸噶咯， 系咩？ 系啊，可能佢知道我去 未必关事。 一入去已经 有啦， 点系已经有啊？ 点会 温馨提示啊？ 但系啲客人又会咧，即系觉得嗰间酒店寒酸咯，即系话你连呢啲即系 反面咁样啊， 反面叫我唔好用啫，我俾咁多钱酒店钱，你折多两下呢个沐浴露都唔得啊？咁样咯。 呢啲所谓嘅沐浴露又好，又或者甚至乎厕纸都好啊，即系我哋叫做虚耗品噶嘛。咁通常咧，我哋去消费嘅时候，譬如我去。俾钱住酒店咧，我哋成日都讲嗰句，你预咗俾我噶嘛，嗰啲嘢你预咗噶嘛，即系觉得好似攞晒系理所当然嘅、那个感觉。 嗯， 即系好开心咩？我就系想问，即系你俾咗钱，即系佢嘅心态就俾咗钱，咁我可以用啊，可以用啊， 攞多啲啊， 系啦，咁你折多啲，同埋用即系用多啲，其实你未必需要噶嘛，嗰样嘢。 系你话即系好老实讲啊吓，即系人之常情。你话见到一樽一樽咁样，你话 你开咗人哋唔再用得嘅，咁你咪带走咯。 系啦，你话一樽一樽咁样当旅行装或者平时你打波踢波我嚟冲下凉，咁呢个人之常情，我估好多都会，但系你直情攞个蒸馏水樽去装晒人哋嗰个咁嘅沐浴露，究竟系咩玩法都唔紧要，你装都唔紧要，你仲要摆上网显示自己威风， 做得叻叻， 左边系 lotion。右邊係沖涼用，咁呢個究竟又係啲乜嘢嘅心態呢、我自己覺得， 就係因為佢擺得上網，佢就唔覺得自己有問題，即係佢又擠嗰下已經唔覺得有問題 啦。即係我成日都話，係就住 DSE 嘅時候咧，話講咗十年啦，你唔好將嗰個准考證影咗擺上網，你唔好做呢樣嘢，會即係會取消資格嘅，都會有人做㗎呢一樣。佢哋覺得冇問題啊嘛。 同埋而家其實嗰個世代咧，個觀念真係改變咗啦，即係唔係話即係你俾得錢就係皇帝乜都做得。咁你去到嗰度，其實我哋之前阿 O 都有講啦，即係你 station 都有 station 嘅禮儀啦。我之前都去過一次旅行咧。我印象中啊就係嗰間酒店都唔差嘅，但係佢一早已經講咗佢唔會供應呢一啲嘢，即係但你唔好就覺得你唔供應呢一啲嘢就代表你間酒店好 cheap 啊，或者做得唔足夠啊。咁佢一早已經講明有好多嘢，其實佢希望你自己帶去，佢嗰個理念就係環保，但其實佢其他所有嘢嘅配套佢都係做得好好嘅，譬如可能佢啲嘢食都好靚啊咁樣，佢純粹就係為咗哇，佢其實。佢每次供應俾你，佢用咗好多膠樽啊，用咗好多叽哩呱啦嘅嘢，其實你自己帶去咯，你屋企有咁樣。 我都去過一個叫主題公園嘅酒店咧，其實佢入面都幾鼓吹環保嘅，即係佢話盡可能咧，你都用翻你自己嗰啲嘢。咁當然你話沐浴露佢都係一樽樽咁樣，但係佢就都真係好似小白咁樣講啦，即係佢有標榜到自己係用啲 organic 嘅材料，但係人哋用 organic 啫，唔代表你可以露撳到出嚟，同埋一個人啊，一日啊。顶多未冲一次凉， 咁唔系噶，唔系噶，有人冲两三次， 两三次啦。但你入晒成樽咁样，跟住嗰个叫做执房嗰个人员都觉得匪夷所思啊。点解一日之间 一晚之間你會用曬成支嘅沐浴露，究竟你沖乜咧？ 有幾咁污糟啊？ 係啊，可能佢有啲地方好污糟。格拉底 系啦， 要冲多啲嗰啲咁样， 咁佢又好大个格拉底喎。同埋咧，嗰阵时我仲记得佢因为你去一间酒店未必净系 stay 一日噶嘛，即系你嗰阵时去旅行，可能你即系同一间酒店会住十日八日咁样嘅。咁佢我记得有一间咧，就系你如果唔使佢日日都帮你执房，即系佢执房系包括换埋呢啲虚耗品啦咁样。咁当然厕纸佢会俾你嘅，咁佢会另外再额外俾多张 coupon 你用咯。即系佢觉得你自己可以 keep 翻间房靓仔，即系唔使日日都去帮你又洗又擦啊咁样。咁你正常可能你真系净系瞓觉翻去嘅啫嘛，你唔需要日日都执啊换毛巾啊咁样样噶嘛。咁佢就会另外再俾多张餐饮券你用咁样咯。 咁希望都将呢个唔贪婪嘅信息啦，透过第二点波讲出去啦。听下网民点样讲，网民就话：喂，好 cheap 啊，不过欣赏你都几老实嘅， 因为你欣赏佢 cheap 啊。 唔系你好 cheap， 但系你好老实，因为你真系成支都咁核突，即系你都可以做出嚟，即系你唔尴尬，用呢个字好，佢唔尴尬啊嘛，你明唔明啊？ 千祈唔好再咁讲啊！其实咁样讲即系一个赞扬嚟嘅， 系咪？ 我欣赏你，你 cheap， 你老实，但系我欣赏你，咁咪即系一个赞扬咯。 可能系曲线啊，曲线就要选 唔会噶，通常嗰啲人唔会觉得系曲线踩紧佢嘅，觉得真系赞紧佢嘅， 系咪真系啊？ 唔系，因为佢楼下有好多人都话紧佢，佢会平衡翻 嘅。放心，下边亦都有好多粗口嘅留言，我又点会读出嚟啦？咁啊，有一个直白啲啦，一语中的噶啦，都系。知唔知个丑字点写啊？咁样啊，咁啊，可能唔知道噶。如果唔系，点会跌出嚟？ 点会摆上网？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几得意嘅地方嚟。好多时候啲网民自己发帖咧，后屘即系佢可能系本身以为 好威威， 系啦，以为有人赞佢，或者觉得你啱啊。有时唔系净系呢一啲嘅，譬如你话交通上面揸车嗰啲片咧，好多人都话：哇，佢咁样揸系咪离晒谱啊？咁样，跟住后屘先发现，原来其实错嗰个系你。 系啊， 即系惊一事长一智啦，摆咗啲嘢上网。 系啊，小心啲摆嘢上网啦，大家都吓。 集思广益啊！室外气温而家30度啊，相对湿度80%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7月2日系一年嘅第183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82日。1961年7月2日，著名美国作家。亦是20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在爱达荷州海切姆的家中吞枪自杀。海明威著名作品包括《战地春梦》《战地钟声》《老人与海》。1954年曾获诺贝尔文学奖，写作风格以惜墨如金、轻描淡写著名。其简洁直接的写作风格对美国文学和20世纪文学的发展有极为深远的影响，是美国迷失的一代作家中的代表人物。作品中对人生、世界、社会都表现出迷茫和彷徨。7月2号出生的朋友偏向缺乏自信，怀疑自己的能力，会选择隐藏情绪，免得成为别人的负担，想象力丰富，容易将时间花在无关紧要的生活琐事上。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投入文学写作，可不可以反映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什么启示？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尝试真正去理解它的内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28岁警员昨晚在铜锣湾执勤期间，被一名50岁男子以刀袭击，背部中刀送院。凶徒袭击警员之后，用刀刺向自己，送院抢救后不治。警方列作企图谋杀及自杀案，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这宗是孤狼式本土恐怖袭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对暴力行为予以强烈谴责。邓炳强和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到医院探望遇袭受伤警员。邓炳强说，受伤警员左边背部中刀，伤口深10厘米，伤及肺部。警方从凶徒家中搜出电脑等物品，显示他受到分化和激化，成为孤狼，暂时没有证据显示凶徒有同谋。邓炳强说，很多人鼓吹和美化暴力是导致今次不幸事件的主要原因，形容背后的推手满手鲜血。他又说，案发后网上仍然有很多人美化事件，亦有人挑动他人参与暴力活动，警方有需要打击，呼吁社会谴责。政府今早大约7点完成列为受限区域的香港仔利港中心强制检测行动，截至凌晨零时，大约530名居民接受检测，没有发现确诊个案。當局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大約180戶，當中大約15戶沒人應門，會採取措施跟進。一名初步確診新型肺炎涉及 L452R 變異病毒株的41歲女子，住在香港仔利港中心。政府昨晚將利港中心列為受限區域，至於任何人在上月11至昨日期間曾經身處大廈內超過2小時，需要在明日或之前接受強檢。美國國務院重新支持和平解決兩岸問題，並敦促北京和台灣進行有意義對話。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庆大会昨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坚决粉碎台独图谋，外界亦不应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意志。美国国务院一名不具名发言人说，美国持续支持和平解决海峡两岸议题。发言人强调，美国敦促北京停止在军事、外交和经济上向台湾施压，应该和台湾进行有意义对话。非洲正爆发第三波新冠疫情，世卫组织非洲区域主管说，16个非洲国家都发现 Delta 变种病毒。非洲联盟负责采购疫苗的特使马西伊亚指责疫苗分配不公，并说欧洲没有任何一剂或者一樽疫苗送到非洲。他说美国将在本周末开始向非洲运送首批捐赠的疫苗，主要是辉瑞疫苗，亦有小部分强生疫苗。马西伊亚批评全球疫苗获取机制关键信息，包括没有兑现资助承诺的主要捐助国。非洲在疫苗接种方面远远落后，只有1%人口完成接种疫苗。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说，目标是到12月获取8亿剂疫苗，但到目前只有6500万剂到货。日经平均指数报28760点，升5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6.52美元，卖出1777.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6，日元11.59，瑞士法郎0.926，加元1.244，人民币6.47，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85，欧元对美元0.74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日间酷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二零首先讲封路。香港仔啦，为了配合检测安排，而家近住里港中心的一段洛阳街和东胜道啦，仍然是需要封闭的。受到封路影响，香港仔大道去天后庙方向近住洛阳街一段是车多挤塞。而另外受到封路影响啦，巴士同埋专线小巴路线啦系需要改道行驶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系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外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队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狮隧同埋大柳山隧道嘅龙尾啦，都系排到去收费广场。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虎山道桥底。反方向去荃湾近黄大仙中心一段啦，亦都系车多繁忙。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福亨村一段系车多。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白田坝村一段系繁忙噶，而大埔公路去九龙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亦都系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伴你全日里过瘾，一起开心有点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 喂，一月跟佢玩咗先至瞓。电视真人 show 玩系830主持谭琪琪，组队挑战刁钻项目，由荒岛求生、徒手攀登至山崖、戒手机一日，玩到体验死亡，尝试突破自己，反思人生。星期六晚十点，港台电视31。 二台话你知。毕业后想找第一份工，但又不知道什么途径。 你可以参加劳工处的展翅精健计划。我知道这个计划有各行各业的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给学员参加的。 哇，好像挺好的，但我又未做过事，完全没有工作经验，那又可不可以参加展翅精健计划找工的？ 当然可以啦，只要你是15至24岁，学历是副学位或者以下的离校青年，就可以透过展翅精健计划申请参加为期6至12个月的有薪在职培训。培训期内，雇主会安排富有经验的员工担任导师，提供适当的指导。完成在职培训之后，如果你表现良好的话，还有机会获雇主继续聘用。 听完你讲之后，我都很有兴趣啊！等我都上劳工处展翅精健计划网页和他们的 Facebook 专页，人人有本事，了解多些才得。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精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编。 二台话你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啲咩嚟噶？ 我点知啫？ 咁呢啲又系咩嚟噶？ 我点知？ 问佢啦。 神光超新星。 早晨，阿星。 早晨 ，Kitty。早晨，钟哥。 咦，今日冇带啲好大嚿嘅嘢 今日带咗啲好细但系好有用嘅嘢。 咁轻骑啊，今日。 系啦，一块嘅啫。 嗯。 但系呢件嘢咧，我其实见过喺网上面有啲短片有介绍过佢嘅。 嗯。 佢系一种医疗物品嚟嘅。 嗯。 但系咧，我身边有一啲所谓即系我有啲护士啦，护士朋友。朋友。 哇，你咁叻噶。 系咯。介绍俾钟哥识嘛？ 我识唔到人着。 钟哥，你要识护士啊？ 识多人，唔识多人着。护士衫。唔系我唔识人做呢行。 今朝食咗诚实豆沙包咩？你今朝早餐。 我唔识人做呢行。 系啊， 唔系着呢啲衫， 唔系男护士定女护士啊？星 男女都有。 哦 ，OK， 系啦。咁咁呢一嚿嘢，其实佢哋自己喺医院入边咧都冇听过。 嗯， 咁系啦，因为佢哋话未出啊。因为有时候你要知道就是呢啲嘢呢都要经过好多个测试呢先可以系正式咁样普遍 咁。做咩你今日带上嚟嘅嘢系你自己整㗎？ 唔系呢样嘢系真係有得卖嘅，只不过系即系可能喺一啲公共嘅地方公共嘅一啲诊所或者医疗中心嘅时候唔会用住。 未采用。 未采用住系因为要过好多程序㗎嘛。咁但我就率先介绍咗呢样嘢先。其实佢系一塊胶布嚟嘅。 哦。 但系佢块胶布有啲咩唔同呢？我介绍下佢样先。佢就一块好大块，类似一个掌心咁大嘅胶布啦。 嗯。 但系中间咧有一个窿仔。 嗯。 窿仔隔篱咧有两条索带喺度，类似嘅索带啦。 嗯。 咁佢就系、是、因为中间窿仔隔咗嘅时候就会分左右胶布噶嘛，佢就系攞条索带咧索住喺左边同埋右边嘅胶布。 嗯。 我想问下 Kitty 钟哥，你哋有冇拉噶？ 嗯。 即系拉撞整亲嗰啲， 我成日都有嘅。 整亲，因为有冇试过劲到？ 我成日都有嗰笪拉叫做无拉，嗰笪叫无拉拉， 无拉无拉无拉拉又笪拉。 我今日见到你都无拉拉啦，系咪先？带啲咁嘅上嚟， 咁好有用嘅呢个。 嗯， 我攞上手啦，咁佢个形状， 正啊！ 嗰两条索带咧。真係個形狀咧，係似我哋嗰啲包電線嗰啲透明膠索帶喎，即係索係啊， 佢真係索帶嚟。 但係咧，佢就細版 mini 版， 係 啦，佢依然係透明嘅，係嘛？嗰個構造係真係索帶有兩個扣喺度喎。 係喎，即係幼身嘅索帶嚟， 好幼身，好幼身嘅。 係啦，咁啊喺呢塊膠布嗰度打橫咁樣有兩條啦，到底係點用㗎啦？星 呢一個咧，其實係最即係唔已經係呢幾年嘅發明嚟嘅，但係一直都冇人用過。即系冇介绍过出嚟啊！咁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咧？就系、是、可能系踩单车啊，或者行山嘅时候咧，会被啲树枝刮到，或者系踩单车炒车咧，会令到自己好大个伤口，最后系要去联针嘅。 Touch wood 冇 ，touch wood，Kitty 未试过，钟哥有冇试过？ 踩单车啊！踩单车我有试过炒车，但系就冇试，即系都系磨姜啫，都未试过。 系咯系咯系咯， 即系你呢啲应该系。可能要係有條痕啊，嗰啲咁樣嘅損傷先得。 係，咁呢一個膠布咧就係可以做到一個急救嘅功效嘅，同埋咧，因為平時我哋要聯針咧好痛噶嘛，其實我而家一直都驚緊咧，如果 touch 出有啲咩事嘅時候要聯針咧，我應該會痛到嗌出嚟，因為冇得麻醉噶嘛。咁譬如話有一條痕，有痕。有条痕啦，咁然后我 你自己都笑啦，系嘛？ 冷笑一声， 你知道自己， 我知道我知道 咩事啦，系嘛？ 我知啊。嗱，咁假设啦，我哋有条痕啦，就啱啱整亲，唔该嘢，俾啲树枝刮亲嘅。 系 啊，但系个都几深下，需要联针啦。 即系大嘅伤口系啦， 要需要联针嘅时候咧，呢块胶布咧，如果你戴咗喺身咧，就有机会可以令到你唔需要联。 哦，我明啦。因为佢咪有两条索带嘅，佢咪咧尝试，因为皮肤咧即系好听话噶嘛，即系有记忆噶嘛，即系佢一擘开咗嘅时候，你即刻攞两条索带扎翻埋，咁可能扎下咧，佢就冇擘得咁开啦。 哦， 系 咪咁啊？ 好啱啊，讲得好啱。 但系你扎之前应该有好多步骤要做， 即系消毒啊， 要做好多嘢。咁我哋平時咧，如果譬如話要聯針嘅話咧，其實我哋都只不過係將兩塊分開咗嘅肉，用針去 聯。只不過係輕描淡寫，其實只不過將兩塊肉黐翻埋啫。 係啊，唔想講得咁嗱咁咩嘛，朝早都唔好講得咁。 你睇得最多嗰啲咩白色巨塔啊，咩急症室24小時嗰啲咁樣，好容易啫。 唔係，我成日見到嗰啲我都會驚嘅，所以就快速講啦。咁就攞啲針聯啦，咁一。拉佢两个肉就会埋口啦。咁但系呢一个嘅胶布咧，你就消毒咗之后，将佢黐喺伤口嘅侧边， 系， 然后攞个索带一拉， 痛唔痛噶？ 即系都要你都要用手去将嗰个索带拉一拉， 系， 即系佢唔系话自动就 唔系嘅，唔系嘅， 所以都要隔篱嗰个帮你嘅，即系如果你万一整亲只手嘅话， 都要人哋帮手嘅。但系佢就用索带一拉，就唔需要透过联针就会。透過呢一個索帶咧，去令到兩個肌肉咧黐翻埋佢。 但需唔需要技巧咧？嗱，聯針啦，梗係要去醫院啦， 係 專業人士啦。咁但係你呢一下嘅索咧，會唔會 over 咗或者唔夠力咁樣，咁啊達唔到預期嘅效果咧？ 其實佢最主要咧就係做一個急救嘅功效啦。最緊要就係你拉得實。 因为你唔会拉，唔会话拉得太实会令到嚿肉唔好噶嘛。 嗯， 因为你拉得实嘅时候，佢先会埋口，然后你先会好翻噶嘛。 系， 咁我上网有人介绍过呢嚿嘢嘅时候咧，甚至系讲紧话佢拉，佢笪拉咧会比联针更加细啊。 嗯， 甚至可能冇添，因为你联针系你会有啲针窿喺度噶嘛。 嗯嗯， 但系呢一个连针窿都冇，系唔需要攞啲针吉自己啲肉。 但系唔同嘅，因为联针咧始终系医生专业用嘅方法，令到伤口埋口。 系咯，可能会靓啲。呢个会唔会？即係我驚啊，到時我黐住咗，我睇唔到佢啦嘛。 黐歪咗， 跟住隔咗幾日之後，佢拉搣翻去，咦冇埋到嘅。 同埋我見到阿星呢一個咧，應該係一個叫做急救用嘅用途咯。但係如果你聯針咧，真係一個醫生專用嘅一個方法幫你埋口，其實又唔同嘅。因為呢一個我亦都即係我暫時。 都未見過係咪？ 我用我有限嘅常理去理解啊，咁應該都唔係一個可以用得好耐，又或者嗰個傷口應該唔可以太深， 嗯， 因為呢個可能係淺淺地，可能你解開咗，喺急救嘅時候頂一頂， 係， 但係如果真係傷口 好大嘅傷口，你就即刻去醫院啦，診所啦，係 比較深嘅話咧。咁呢個頂一頂之後，你都要去揾專業嘅醫護人員去做處理嘅。 係，但係呢一個咧都只不過係其中一個版本啦。咁我上網見到就係有唔同嘅版本係可以處理到唔同嘅傷口 嘅，即係大笪啦，係 啦，大笪咁樣啦。咁可能咧嚟緊喺香港咧。都可以會即係會見多咗啊，因為呢樣嘢係應該係外國嘅有啲醫院咧都已經開始嘗試下採用呢樣嘢，因為比起聯針嚟講，首先佢就唔需要話真係大家話齋就要醫生好專業咁樣聯啦，咁佢其實係只要你學識咗少少嘅急救技巧咧，都可以令到你快速埋口。因为有时候你整亲咧，你处理得唔好嘅时候，你笪瘌咧就会好深啦，同埋有颜色啦。咁但系呢一嚿嘢咧，就可以令到你快速处理到伤口嘅时候，就唔会咁易起瘌。 嗱，不过呢个咧都系嗰句啊，我觉得呢个都系快速处理到伤口，但系未必系快速处理好伤口嘅。啊，咁都系要暂时可以顶一顶，但系都要揾翻专业嘅人士去处理。 我觉得一阵间咧，钟哥可能要借一借你只手嚟。 咩介鼠我先。 唔系，我哋模，唔系我哋模拟一下，咁我哋就唔会，我哋就唔会用真系介绍你。 调转啦，我揾你只脚试一试得唔得？ 唔系介绍，我攞支 marker 啊嘛， 我哋揾阿姨做啊，真系。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look at you dancing finally. R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我想多几天松开那心情 Come again, come again, come again, catch your feet. R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来吧，出手转手抱那心灵。我最怕你也怕个脑退化，错个吗？错个吗？对个没氧化。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有价也难请假。 大开袖口，解开紧箍嘅颈后扣，同我跳八拍，不如大胆送到够，唔怕丑，膊头扭一扭。Come on， 神经质的东西很多，通通都受我管，难得试过计较半码，一个门曲式拣下款。 佢斩肉噃。 Baby tonight we got you dancing finally。 Not about the money, all about the show。 你我有汗，挂念不肯。 头上激光，继续发梦，继续游荡，能量乒乓，你望望我拍住流汗，我拍好多个叮当，想将我体力清仓。 喂，你男朋友搵几多钱啊？有冇车？有冇楼？女朋友背景系点噶 ？bra bra bra bra bra。年轻人拍拖最怕父母咧，就系问呢啲同爱情冇关嘅查家宅问题。为人长辈有时候好奇心啦、关心啦，哎呀唔小心咁问咗呢啲令人尴尬同讨厌嘅问题。不过原来喺冰岛拍拖甚至乎结婚查你三代系好平常嘅。点解拍拖之前要查你家宅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原来冰岛人可以随时随地咁样登入指定政府嘅网站，查睇翻自己三个世纪以内嘅祖先嘅。呢一个嘅举动，除咗可以满足大家嘅求知欲之外，原来系有实质嘅用途噶。由于大多数冰岛人嘅祖先都系同一群移居去到岛上边嘅可尔特人或者维京人，故此啊，唔少冰岛人咧可能有远亲嘅关系嘅。同埋你知啦，上个星期我哋讲过冰岛人嘅姓氏呢其实係攞返父母嘅名㗎。咁有陣时呢真係要搵返祖宗比较上困难。係为咗防止意外乱伦，冰岛人更加会喺初相识嘅时候就问佢，喂，我想问下你係边一个族人嘅后裔呀？冰岛人对于家族遗传嘅重视情况呢非常之高㗎。更加为冰岛嘅科学带嚟一份意料之外嘅收获喎。係啲乜嘢呢？就係、是、研究遗传疾病嘅好机会啦。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功夫做得很好，都是尽力为了防止一些遗传病继续影响后代。 喂 ，Kitty 和小白，可以讲下呢一个嗱，头先咧记得喺优惠时间咧就叫大家唔好做 cheap 精啦，即系唔好攞成支啊，即系叫水樽啦，攞去入人哋嗰啲沐浴露啦，咁样真系唔系好要得。咁啊，网络上边咧更加揾嚟咧，即系呢个都几有趣。六大咧最易被揾笨嘅行业咁样，咁可能咧会有啲人成日过嚟揾你着数咁样咯。咁讲紧系乜嘢咧？就系、是。可以逐个行业去讲下啦，包括呢就是你做呢个行业呢，旁边啲人呢就会喺你身边呢系咁拗着数或者成日烦住你。第一个行业就系 IT 啦。 喔。 咁呢 ,IT, 如果你系做 IT 呢，你一定旁边呢好多朋友都会问你手机嘅嘢啦，点样写 program 啦，想整个 app 点好啦。 其实作为一个 IT 的 support 呢，他未必真的懂得写个 app， 或者他未必真的懂得整你咁多部嘅电脑啦，有啲甚或乎手机嘅问题， 帮你即 WiFi 都得嘅，我谂 系啦 ，WiFi 又 OK 啦 ，WiFi OK。 咁但系调翻转头，你部手机有事，手机同 IT 有啲关联，但系真系唔系太多关联咧。 搵翻自己手机间厂啦， 系啦咁样。咁但系有好多 IT 嘅做开 IT 嘅朋友都会叫苦连天啊，就系咧自己咧会帮自己的女朋友整手机啦，帮女朋友的闺蜜整手机啦， 帮女朋友的屋企人整手机啦， 根本是源源不绝。有些网民呢甚或乎自己讲话，我呢就在一间金融公司做 IT support 的，平时呢都是对住啲股票嘅啫，同埋点样令到公司个系统唔好俾人入侵啦。但是呢我兼职真係做手机㗎，因为呢女朋友的妈咪啦，佢爹哋啦，佢阿妹，佢阿哥啦，连佢个 friend 啦，几乎连佢个 X 嗰部手机咧，我都整过啊！ 要包括咩咧？换埋 mon 啦，mon 贴啦，换埋电池啦，条线松咗，帮佢搞下啦。 辛苦晒 I T 嘅。 跟住咧，下边嘅留言咧，一面倒，有共鸣乘一，有共鸣乘二，有共鸣乘咗成五十个落去啊！咁样有啲几夸张。咁啊，另一个成日会有好多三姑六婆揾你笨啦，可以咁样讲啊，就系摄影师啦。 哦。 只要你俾你旁边嘅朋友知道你系一个摄影师啊，或者你嘅职业就系摄影啦，基本上咧，所有人都会系咁揼你心口啊。喂，我 pre-wedding 啦，我依家飞唔到啦，喂，不如你帮我影一辑啊，我俾翻少少利是钱你啊。永远咧，摄影师咧，佢系收唔到一个应有嘅工资噶。 呢个我真系觉得唔得。 佢永远都系收到一样嘢叫利 是 钱，就 系 利是钱同埋居马费，即系超惨。我身边咧，即系你都知道我前半生做好多婚礼噶嘛，即系后半生应该做够咗噶啦，咁啊唔再做啦吓。咁但系调翻转头就系、是，即系嗰啲摄影师朋友成日都会讲话吓呢个 job 冇钱噶。嗰、那個 job 咧得居馬噶咋，佢哋真係好陰功噶。 因但係你要尊重翻佢專業噶嘛，其實係咪先？即係你朋友唔係要嚟咁樣攞著數噶嘛，你朋友應該係俾錢佢賺噶咯。我成日覺得， 甚至乎有啲朋友再朋友咧，其實都唔熟噶。係 啊， 但係嗰個人咧竟然口出狂言啊，竟然講話唔緊要啦，我幫你鋪上網啦，我幫你當宣傳啦。 我介紹你俾我噶，佢話唔使喎。 咁咩唔好用我名？咁咩唔好用我名？呢個時候我自己有啲唔開心。 好驚係嘛？ 本身我今日都有啲。唔开心啊！ 点解啊？ 唔开心啊，常有啦，情绪嘅嘢。 我请你食合桃啦， 请我食合桃啊，系嘛？好啦，讲到一个咧，即系好容易俾人揾笨啦嘅工种啦，系乜嘢咧？就 系 化妆师啦，咁啊同出一辙啦，头先啦都系好简单啫嘛，化妆系咪啊？ 即系我妈生日啊，帮你化个妆啊， 系系啦， 你听过睇嚟呢啲，我阿妈生日。帮佢化个妆，又系俾翻封 利是 你， 系啊， 同埋居马费。 大家都知道利是同埋居马费根本就系五嚿水，咁你根本压咗人哋成日，或者化个妆又两，仲要换妆嘅有阵时候，真系好夸张啊吓！ 衬翻件衫啊嘛， 跟住你识唔识整埋头啊咁样？ 系啊，系啊，我有一个化妆师朋友咧，真系好坎坷嘅一个经历，因为咧有啲保险嗰啲联会啊，嗰啲 annual dinner 啦，咁大家都会着得花枝招展。因为攞嗰啲咩 MDRT 啊，乜 T 咁样， 总之攞下奖，影下相咁样满场飞 啦。打扮得好靓，咁当 Kitty 系一个保险从业员啦，Kitty 就叫我啦，我系化妆师，我帮你 make up 啦。make up 完之后咧，跟住咧 ，Kitty 就讲话：，喂，你个人都嚟到啦，嗱，仲有阿薇啦。 阿珍啦， 阿 Jenny 啦，Jennifer 啦，都要化喎。 最紧要系咩？我老细啊， 系啊，我老细真系要执执佢，真 系 Ada 帮佢执执佢，系。 最成日听一句说话咩啊？你呢个化得好啦，以后可以揾你。 系啊，又揾我就死啦，次次都五嚿水。 你以后都唔使揾我啦，应该系咁样讲啊。 至七十八，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啊嘛，而家咧香港仔嘅为咗配合强制检测安排啦，洛阳街东胜道近住利港中心一段咧仍然系封闭噶。洛阳街咧东胜道近住利港中心对出一段咧暂时咧仍然系封闭噶。咁啊，受影响嘅巴士咧同埋专线小巴都系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都是慢车，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天桥东行去湾仔啦，近住顺德中心一段就车多，龙尾在中山纪念公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就慢车，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挤塞，龙尾在象山村。青山公路葵涌段而家去翻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啦，近住大窝口率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另外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喺环宇海湾。咁啱啱收到一宗嘅坏车报告，昌荣路去翻青山公路嘅葵涌段，近住国瑞路有坏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啦，龙尾喺童真工业大厦。咁重复多次，葵涌嘅昌荣路去青山公路葵涌段方向，近住国瑞路有坏车，咁而家龙尾就喺童真工厂大厦对出。另外，青山公路头先讲咗啦，受坏车影响就比较挤塞。咁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津桥一段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美地汤岗全新环节再培训， 今日嘅培训员啊就系 Anson 林林， 林林 Sir 特登咧即系抽个空出嚟教我哋咧吉他。 Down down down up down down down down up down down down up down。 Sorry 啊， 你冇咗 up 啊， 多咗个 down 啊。 究竟一个星期李志刚系咪可以练得到呢？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文忠、阿土，美地汤岗， 犀利啊！ 多谢我哋嘅培训员林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美股做好啊，标指咧连续六个交易日咧创咗收市嘅新高咯，道指都有一升，升131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22点啊，收报4319点，纳斯达克指数咧收报14522点啦，升咗18点啊，经常用嚟咧衡量股市估值嘅巴菲特指标咧。即是股市啊，总市值除去咗呢个 GDP 咧，已经响起警号咯。咁啊，另一位咧，诺贝尔嘅经济学家得主咧，亦都有讲啦。其实咧，美股好亢奋啊，嗬。不过慢慢会步向股灾。咁啊，讲真系啊，咁股市唔会只升不跌嘅。依家系咁升，系咁升，佢会跌翻。 亦都係個機率個 probability 亦都相對係會高啲嘅。咁呢個正都係正常概率啫。咁所以即係大家散户股民都要小心啲啦。美股方面嘅情況啊，講緊港股又點睇啊？港股啊，直情 ADR 跌埋俾你睇啦。所以咧根本唔需要擔心香港股災啊，因為根本未升到嗰啲高位啊嚇。咁啊，散户股民自己咧七月開局啦嚇，帶定安全帶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今个星期嘅大壮开咪，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大壮咪喺度。早晨，大壮咪。 早晨 ，Barbie。 点啊？最近你啲运气好嘛？ 哎呀，运气一般咧，就都系讲撞手神啦、啊。不过我哋打官司咧，就有啲。前辈啊，好多时都话咧，啊呢、這个技术啊占一部分，运气都占唔少噶喎。 系啦，天时地利人和嘛。 啊，所以好多时啲客仔咧好得意噶，尤其是刑事官司咧，佢就去翻转头咧，个律师就问你啊，嗰、那个人客咧想话问清楚。啊！佢话啲笔画咧，佢睇咗噶啦，啱咩笔画啊？即系你个中文名，人就计过啦咁嘅样。不过佢唔知道你四柱喎，即系咁嘅嘢啊！ 哎呀， 时辰八字，哇！即系有啲老人家唔肯俾人噶嘛。 使唔使即系摘个吉日先至上庭咁咧？ 咁啊嗱，有好多人咧有好多计算嘅。 嗯。 不过咧就唔系话样样都机关算尽一定掂啊嘛。 系。 始终人算都系要等天算啊。 系咯。 系咯，人在做，天。在看，不过咧最近留意一下咧，讲运气嘅嘢，上次咪提过啊，啲人唔知咪叫谷针系嘛，咁啊，即系鼓励多啲人咧身体健康去打呢个疫苗针啦，咁叫啦，咁啊，除咗有发展商咧系拎啲楼出嚟之外咧，咁仲有好多啊大大小小团体啊架构公司咧，都有奖品 啊 嘛， 系啊， 一时之间就周街有奖派啊。不過講到這件事呢樣嘢咧，有一樣嘢就唔知嗰啲機構團體有冇留意或者小心嘅咧嚇。就因為如果純粹係抽獎啊，即係咁樣公開做法咧，然後咧有人攞到獎咧嚇，咁啊可能咧要涉及呢個賭博條例嘅喎。 抽獎啫喎，都同賭博有關係嘅咩？ 係啊，香港嘅法例嚴明啊嘛嚇。咁香港咧就有賭博條例啦，咁裏邊咧就話有啲咩嘅遊戲呢、啊、就係、是、可能係涉及非法嘅呢，如果冇牌嘅話，咁佢就話啲博彩活動啦，咁咩、叫博彩呢？博彩其實嘅英文啊，大家成日都聽到 game 㗎嘛，咁、講到明呢賭博啊，啲非法賭博，即係除非大家走去嗰啲以前呢叫英皇御用御準啊嗰啲馬會去賭嘅啫、否則其他呢就係唔得㗎嘛。咁如果係真係舉辦啲咁嘅嘢呢係犯法嘅。咁啲人就問下咩叫博彩先，咁當然啦，打下衛生麻雀嗰啲呢唔抽水嗰啲好多街坊都知係冇事㗎啦。咁但係如果公開地呢係做一啲抽獎活動呢，點解會有事呢？就因為個賭博條例裏面就話呢，如果係有博彩嘅成分啊性質嗰啲遊戲呢，咁顧物論你係贏獎品定係贏獎金呢，咁只要啊，所謂係by chance， 即係用個機會嚟計算，即係話唔知道個結果嘅。顧物論係抽波仔定係嚇，定係抽紙張咧，都可以被視為咧係呢啲博彩。要攞牌噶噃。 咁嗰啲屋村嘉年華抽獎咪唔得咯？ 嗱，嗰啲咧有少少咧例外嘅，譬如有啲係嗰啲公司咧，就如果係作為推廣業務嗰啲咧，有時去啲某某。大嘅 department store 嘛，嗰啲咁嘅百貨公司咧，咪成日都有嘅，咪好多啲輔導人家咪去排隊參加嘅。 係啊， 咁嗰啲咧就係可以係一個例外，不過都要攞牌照嘅。 係。 好啦，咁啊，如果係阿 Barbie 咁細個，唔知細個有冇睇大台啊？上面有啲節目嘅啊，乜乜抽獎俱樂部嗰啲啊， 我真係冇睇過啊。 我而家就冇咁興噶啦，不過我睇翻條條例本身咧，都真係啲過時啊，所以都可能咧與時並進，樣樣都要更新啊。不過點都好，以前嘅做法咧，大家會留意到就係咧，好多時啲觀眾好、聽眾好啦嚇、抽中咗一樣嘢之後咧，唔係就咁攞獎噶噃。 咁係點啊？ 咁啊，仲要問多條問題。 哦，而家都好似系咁样噶、 哦。啊，系啊，可能问嗰啲问题咧，除咗一加一等于几啲咁简单咧，吓、啊，可能问下你自己个名识唔识写啊，咁样样。咁、咧，始终系一条问题嚟噶嘛。 系。 咁、我唔敢话叫取巧或者法律罅嘅吓。咁、因为以前嗰啲机构咁样做咧，就话啊，虽然佢系啊抽签抽出嚟，嗰、度有机会成分啦、 啊。系。 不过嗰个只系咧拣出咗嘅参加资格啫。 嗯。 咁结果咧，佢攞到奖咧，就因为佢识答问题， 系 咁先攞到嘅咁样。咁、 嗯、 所以以前咧，有冇送楼咧？有嘅，几十年前噶啦，嗰阵时好大件事嘅。送咩楼咧？就系嗰阵时嘅屯门区咧，仲未有而家今时今日发展咁多噶，系未有屯马线啦，当然。咁、咧就嗰阵时有一个吓，而家啲人就知系边栋楼啦。咁不过送嘅唔好知佢送月亮楼啦，咁、到嗰晚嘅节目咧，真系有人得奖啦，去到睇下，哇！都一楼唔再讲啦，咁、那个位置咧就比较啊啲设计就，如果而家今时今日揾啲验楼师上去睇咧，都好多批评都未定，我点都好啦，免费有层楼，系人都想啦， 系啊，梗系啦。 不过咧，亦都有另外一个小插曲噶喎。咁当年咧有另外一个节目咧就是、送车嘅，送楼之前咧送车有好大件事噶嘛，咁啊某某日本品牌嘅车咁样如果抽中咧有得送，那个游戏嘅玩法咧就系、是、一个好大嘅轮啊，好似个饼挂喺度咁，佢因为推嗰个轮咧，那个轮上面有大概72个号码啦，咁佢拣咗一个，咁啊睇下会唔会都咁啱啊碌中，因为碌到咁上会停啊嘛，咁、有个指标咧就系、是、向住咧就系、是、会停嗰个位置，咁、但系咧就一个礼拜睇足五晚咧，当年咧香港观众系好神心噶、都睇唔到佢中啊嘛，咁啊结果咧终于咧唔知成年定几多年之后咧 有人中啦， 有人中咯，咁啊大家谂住佢攞车匙啦，咁、结果咧就问咗一条问题，咁主持人问嘅问题咧就系、是。在五代十国里面呢、我都不记得了后梁定是 前州 了、 里面呢使用的钱币叫什么名 字，哇真的不是人人识的、哦、 当然奖品就不用交给人了，个个没那么巧是钱币历史学家来的嘛、是第二天的传媒呢就是这么骂，本来拿个车出来就是做这个 promotion 推广的，结果啊，适得其反。 唔系啊，都好高嘅宣传作用噶，不过可能唔系咁正面啫。 系咯，所以今时今日唔知道啲发展商啊、啲机构咧，使唔使问问题啦、啊？咁要问问题咧，就唔可以随便问嘅，应该要增长知识，对大家有益先系噶， 系嘛？ 啱啊。咁啊，唔好问啲朝代嗰啲前辈啦，吓、啊。问基本法几好啊？系嘛？ 都是、哦、如果真的是从转这个方向的话呢，就可以鼓励多些人去熟读基本法了。 是咯，应该的嘛，是咯，熟读基本法又打针，哇一举两得，一于、啊、向这个方向想啦。 大壮咪，那你要小心啦，分分钟啊，第时有很多呢法律界的猛将都是这样培训出来的。 多啲人咪多啲啊竞争咁啊，呢个正面啊嘛，正能量嚟啊！ 系啊，良性竞争对于我哋嚟讲都系好嘅。好啦，今朝早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 Bobby。 事事也好，要 I 二轮食雪糕，要 I 是林吃地道 ，Let's go 双腿只跳着舞，就在这一天想跟你到终老，在那车厢深呼吸互相拥抱。车一刻，画面拍摄收好，乘坐火车也。 更好。 You and I 灵魂有后路。 3D 打印器官一直都是不同公司研究的东西，而最近美国有大学在这方面有新的研究，他们开发的技术在打印 3D 器官的时候可以比现有的快10-50倍，传统打印一只手需要最少6个小时，他们只需要15分钟就搞定了。这一项技术可以帮助打印人体组织的核心，相信好快大家就可以善用呢一项技术啦！大家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系星仔黄家星。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林慧接通咗有 Eva 喺度，早晨 Eva。 早晨你好啊，阿林慧。 嗱 ，Eva， 我知道你系一个好太太，又系一个好妈妈。 一般啦，都系。 如果唔系嘅话，点会打电话嚟？有三个寿星都系7月份生日嘅、 啊。系啊系啊，我细女咧，阿嘉晴就7月2号生日啦。 系。 大仔嘉兰就7月6号，咁、而我老公就7月20号生日咁样。 吓、啊，你会唔会精打细算到要三个生日变埋一个大 party 噶？ 都唔会啊，应该分别买蛋糕俾佢哋。 哎，好好、啊、喎，咁可以庆祝三次、啊。 系，跟住食蛋糕食咗， 系食到肥咗系咪？跟住之后下个月就可以再节食翻少少，然之后再之后又再庆祝过咁啦。 下个月8月就我生日。 哇，咁、哎、啊下个月可能有三个蛋糕送翻俾你、啊，回馈翻俾你、啊。系、哎、都系开心事嚟嘅，食咗冇所谓啦，嗬、啊！啲人成日都话幸福肥噶嘛。 系系冇错冇错。 有冇特别说话想同呢三个小寿星同埋大寿星讲啊？ 祝佢哋身体健康啦、啊，仔仔就将会升小五咁样，佢继续加油咁样。 系咯，有爹哋妈咪喺度睇住，一定冇问题啦。 系啊，阿细女就9月份就开始读幼稚园读 K1，咁希望佢适应咁样咯。 嗯，你都辛苦、啊，两个年纪都需要睇住啲功课。 系啊，尤其6月头啱啱考完试咁样，系、啊，我见佢都俾心机啲温，佢都话尽力噶啦，妈咪啲成绩虽然一般，但系妈咪都好开心咁，见佢有俾心机啲温书咁嘅啫。 嗯，最紧要有自觉性、有动力，同埋自己肯坚持，咁就冇问题噶啦。 系啊系啊，同埋我想话点唱埋俾佢而家读紧小学嗰、那个中文科马老师， 系 班主任Miss Au， 同埋佢旧年3年班苏老师，佢哋教得好好啊，好有心。佢即系啊，佢嘉林都好中意呢三个老师咁。 系啊，有好嘅老师咧，真系可以令到啲学生咧，对于自己嘅学业紧张啲啦，对于自己啲科目咧又上心啲，同埋有兴趣啲，争好远噶。 系啊，最紧要佢哋真系有心咯，啲三老师有心教咁样啦。 啱，亦都希望呢一班教育工作者可以继续加油啦，可以继续栽培多一啲咧下一代嘅小种子。变成小树苗，咁啊，再之后咧，我哋就可以有好多呢一啲咧，充满住正能量嘅小伙子啦。 好啊，多谢晒。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Eva。 OK， 唔该晒。 拜拜。 拜拜。 When long and lasting love， 这世上已不多记载，你却是我心中所想，真心说爱是漫长。求天方爱美露 ，A long and lasting love， 我每日盼中得到爱，每次望你心中只想可将过去换未来，求天方爱美露。 深深一吻中。每个梦里关心还在，你正是我此生主宰，不需爱意被沧海，求天放爱未老。 十六分啊！电话旁边有 Kason 罗启新啊，早晨啊 ，Kason。 早晨 ，Kason。 早晨啊，哦。 系今日有咩好节目同我哋分享一下先？唔该你。 嗱，今晚八点半咧有日常八点半啊，原来系咁呢个环节咧。我唔知道你两位记唔记得啦？嗱，梁山伯与祝英台你哋听过啦？记唔记得梁山伯嗰个书童叫咩名字啊？ 哇，咁又唔记得、 啊？真系考起、 啊。系啊，是狗啊。 哦。 系啦。咁今次咧就讲乜嘢咧？啊，原来咧啲毛孩咧同小学生一齐上堂喎、哦。咁呢啲小学生嘅书童咧，即系伴读咧，就是狗啦。 嗯， 系啦，因为佢哋又化身成呢个伴读犬啊。 哦， 咁目的咧就系为咗训练小朋友嘅社交技巧啊，帮助啲同学咧面对呢个精神嘅健康啊，咁样、 嗯、 啊，真系几特别啊。 系啊， 佢狗伴读、哦。系啊，佢会唔会介时同佢玩咧？咁样 就冇心机读书咧、 啊。自己攞啲嘢出嚟食咧，就话啊，唔系我食啊，佢食啊，唔关事咁样。咁啊，另外区区小节咧就讲啦，即系我哋成日都讲一句说话啊嘛，路系人行出嚟嘅，成日见到嗰啲山路咧、 嗯， 啊，好似系由人行啊，行到嗰啲草啊冇晒，几多光秃秃之后咧，变咗条山径咁样、 嗯。 啊，但系而家咧喺疫情底下咧，即系郊游嘅人士。劲多啊！咁、 嗯、 令到啲山径咧就损耗啊！咁样咧，咁有民间组织咧就认为啊，即系啲石屎山径有好多缺点啊，建议咧改用自然物料啊做呢一个咧行走步道啊！吓、 嗯， 咁究竟有啲乜嘢建议咧？咁今日可以睇睇啦噃。咁另外啦，睇下呢个 feel 松。good 啊 ，feel 松 good 里边咧，又系同大家讲下啊，点样可以咧，即系唤醒身体嘅肌肉， 系 啊，同埋大脑嘅感应咧，咁样成日都好得意噶啦啊，点解我哋要诶，即系做啲 warm up 啊，拉一下啲肌肉啊，咁样啊，原来咧就拉咗咁上下咧，佢哋你嘅大脑就知道，诶、哎，呢、這个人咧想搞嗰阵啊，想做健身啊，啊想做啲伸展动作、啊，好协助下佢先，咁如果唔系咧，就好容易拉亲噶啦吓。 哦 系啦，咁跟住咧就去到睇下呢个九点半钟啊，零距离科学，咁啊迈进未来嘅未来改造人啦。咁其实荷里活片里边咧好多啲咩半人半机械嘅 角色 啊，发生噶嘛，系咪啊？咩 Six Million Dollar Man 啊 ，Bionic Woman 啊咁样。咁但系咧，半人半机械呢样嘢咧，究竟有冇？ 真实个案嘅咧？咁样，今集节目里边咧，嗰个主持人本身咧就系即系半机械人嚟嘅。佢曾经系咧美国史上咧最年幼嘅半机械人。佢四个月啊，大啊就已经系装上呢一个机电义肢啊，机电义肢咧就肌肤嘅肌啊，佢话肌肉嘅肌系咪靠啲肌肉啊嘅活动去感应佢嘅义肢咧？咁样。咁而家咧就係嗰啲科學家咧進一步咧就係要研究喺義肢方面咧提升嘅功能，就係咩咧？希望有觸感，即係譬如你摸到啲嘢，因為有陣時我哋都係噶嘛嚇，只腳咧痹咗啊，屈到一企落地嘅時候跌喺度，因為你 feel 唔到個地下咁樣。啊，點樣可以有呢個觸感咧？即係摸落啲熱嘅度，係咪會辣手同痛咧？咁咪睇睇啦。 係，睇下點樣做得更真實。 午夜廣場真係好科學啊！十一點鐘咧，就會有基因展心啲，同大家講下呢個基因編輯嘅發展嘅。 好啊，唔該曬 Kason，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昨晚在铜锣湾执勤期间遇袭受伤的28岁警员，情况由危殆转为严重。至于50岁男子，袭击警员后用刀刺向自己受伤，送院抢救后不治。警方列作企图谋杀和自杀案处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凌晨到玛丽医院探望受伤警员和了解情况。邓炳强说，受伤警员左边背部中刀，伤口深10厘米，伤及肺部。他形容今次属孤狼式本土恐怖袭击，又批评案发后网上有很多人美化事件，亦有人挑动他人参与暴力活动，警方有需要打击，呼吁社会要谴责和阻止挑拨及美化暴力的行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强烈谴责袭击事件，并慰问受伤警员。他说，昨日被捕人士中分别涉嫌管有仿制枪械、管有攻击性武器、侮辱国旗和涉嫌分发煽动刊物等，亦有人向礼宾府投掷易燃物品，呼吁市民提高警惕，遇到周边任何可疑的人或物品应该尽快举报。政府今早大約7点完成列为受限区域的香港仔利港中心强制检测行动，截至凌晨零时，大約530名居民接受检测，没有发现确诊个案。当局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約180户，当中大約15户没人应门，会采取措施跟进。一名初步確診新型肺炎涉及 L452R 變異病毒株的41岁女子，住在香港仔利港中心。政府昨晚是將利港中心列為受限區域。至於任何人在上個月11日至到昨日期間曾經身處大廈內超過2小時，需要在明日或之前接受檢測。美国国务院发表的2021年美国反运人口报告，连续第二年将香港列为第二级别监察名单。报告认为特区政府已经明显加强打击反运人口罪行，但未完全符合消除反运人口的最低标准，当中包括涉及反运性工作者和非法劳工的个案，又指部分外佣需要向招聘公司支付非法费用，护照被扣起，令外佣面对债务胁迫的风险。特区政府强烈反对报告，批评偏颇和不合理。发言人说，反运人口在香港从来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美国国务院不但无视这个事实，并且忽视香港多年来对打击反运人口作出的无比努力和投放的大量资源。可见香港被评为第二级别监察名单是明显基于偏见和欠缺实据支持。发言人又说，从来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犯罪集团以香港作为反运人口的目的地或中转站。 美国国务院表示，中国快速增强核武力量令人关注，呼吁中国同美国接触，一同降低会破坏稳定的军备竞赛风险。华盛顿邮报早前报道，中国已经开始在甘肃沙漠地区建造超过100个新的导弹发射井。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相关报道和其他发展显示中国的核武库将增长得更快，达到比之前估计的更高水平，令中国更难以隐藏。他说中国的举动令人关注，令人质疑意图，又说中国似乎逐渐偏离几十年来以最低限度威慑力量为基础的核战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日间酷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06点，跌217点，成交金额1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55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75点，跌1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3.5跌5毫，阿里巴巴214元跌6元，美团系317.6跌2.8，中国平安75.4跌6.5，友邦保险95.95跌5.5，药明生物146.5升4.4，比亚迪股份223元跌9.2。京东集团298.8跌6.6，李宁92.4跌咗2.4，港交所459元跌3.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6，日元111.6，瑞士法郎0.926，加元1.244，人民币6.471，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4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日经平均指数报28787点，升80点。港金现价报16460元，升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97美元，卖出1779.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的意外，青山公路葵涌段去美孚方向近住国瑞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不过一带仍然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葵涌电话机房。就是较早前青山公路葵涌段去美孚方向近住国瑞路是有交通意外的，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葵涌电话机房。另外香港仔的强制检测封路仍然是继续，近住利港中心之间的一段洛阳街和东胜道仍然是继续封闭的，影响到现在香港仔大道去天后庙方向近住洛阳街一段是车多，而受影响的巴士和专线小巴路线亦都是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学院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富山道桥底，在新界区荃湾大涌道回旋处一带都是交通比较繁忙，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是挤塞的，在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亦都是车多繁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消费券计划7月4号起接受登记啦！年满18岁嘅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同邮局。AliP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HK 4-1，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7月17号或之前完成网上登记，仲可以喺8月1号收到第一期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今天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我是小龟龟，今天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的时候已经黄昏了，老师对他说，小乌龟啊，放了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回屋企的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他说，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10点嘅《风骚快活人》呢？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CIBS 老想跟你说科技，科技帮紧你，帮紧你。 防湿揿装置，佢就会话俾你听几时要去厕所，等你了解自己膀胱几时装满，减少呢个湿揿嘅次数。 跑步者联盟教练篇，教练之路是这样跑成的。 我哋运动心理教练角度嚟讲咧，你发觉如果一个成日谂受伤嘅人，经常都系受伤画面。但系如果佢将健康摆喺脑袋，将安全成为咗佢主题，咁呢个运动员咧就可以继续行去精英运动员嘅路啦。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啲钱点使好呢？储钱可以话系中国人长久以嚟嘅一个传统思想，直头已经好似植入咗我哋嘅 DNA 里边。由细到大，父母都会讲唔好咁大使啊，储钱啊。细个嘅时候会问，点解要储钱呢？通常父母俾嘅答案就系、是、储钱啦，第时大个冇钱用你就惊噶啦。总之就系不断将啲钱储埋储埋。其实又好容易理解啫。父母嘅上一代，佢哋经历过嘅世代系比较贫穷，所以经常都会好惊冇钱。他们深深体会到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就万万不能。所以当找到钱的时候就要储起它，好天收埋落雨柴，如果不是有需要的时候，没有钱就大件事的了。小富由俭，大富由天，所以悭啲悭啲储埋啲钱，你做不到大富翁都可以做到小富翁。做到小富翁，咁就可以买返富大富翁。你睇坊间好多报道，一啲稍为中产嘅人，佢哋都会话啦，自己嘅第一桶金都系由储钱储返嚟㗎。前人留低咁多句说话，又或者眼见咁多人嘅访问都话俾我哋听，储钱系好有用㗎。上一代嘅人就系咁諗，而家嘅年青人仲会唔会储钱呢？我曾经在一间咖啡连锁店见过一班女学生在喝咖啡。在咖啡店落地玻璃旁边有一个地盘，啱啱午饭时间。地盘一班工友吃紧蜘蛛火腩饭。学生在咖啡店里边凉住冷气喝住咖啡吃埋个包，差不多要90元。那班工友日晒雨淋拿住个饭盒大约50元。不同的人洗钱方法真是不同。这班学生令我既羡慕又妒忌，还附带一个很大的问号，就是为什么一个学生可以买一杯50元的咖啡呢？ 仲可以加埋个包喎。离谱话法啦，点解学生唔可以买一杯50蚊嘅咖啡加多个包呢？你想佢哋斋饮咖啡冇包食，还是斋食包冇咖啡饮呢？呢个画面你睇到啲乜嘢呢？喺社会上边搵紧钱嘅人唔系好舍得使钱，喺社会上边未搵钱嘅人好舍得使钱。隔住一块玻璃，两个世界，两种生活态度，两种思维模式，两个唔同世代嘅人。每一个世代同佢哋嘅下一代永远都系越行越远嘅，这个好似系永恒不变嘅定律。可能呢个世界可以继续向前行，就系因为下一代谂嘅嘢同上一代唔同咯。如果大家谂嘅嘢系一样，可能就会停咗喺一个世代。无论你系边个世代，多啲同另一个世代沟通啦。仲个咁，你仲会唔会叫下一代储钱呢？我觉得冇所谓，下一代有下一代嘅谂法。问题系，如果你有50蚊，你会选择食一盒枝竹火腩饭，还是买一杯咖啡？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房星期五 special， 饮饮食食大字典。 又系字典嘅 咩啊？星期五咪字典咯。 琴日好似字典 咗咯。琴日冇字典啊，琴日系你噏个海胆啊嘛，边个 字典 啊？ 系啊。 嗱，今日咧又系讲拣下水果，呢、這个水果咧我自己好中意食嘅就系、菠萝。 哦，菠萝好啊， 菠萝好啊， 菠萝粗纤又可以咧纤体、 啊， 又可以排便。 咦？点解你知道咁多嘅？你都系菠萝嘅 fans 喎、 啊。我都系菠萝爱好者嚟噶。 啊，仲有啊，因为佢有蛋白酶咧，其实都可以舒缓到喉咙不适嘅。 不过咧，菠萝咧，即系个食嘅方法咧、就比较麻烦啲、因为有阵时候你就咁怼菠萝落个口咧，好容易好辣啊个口，唔知道。好似 要浸一浸盐水啊嘛，灼 伤嘅感觉啊，又好容易生飞脂啊，咁可能每个人体质唔同啦。我每次去食亲菠萝咧，我系好中意食菠萝，但每次因为咧有一种灼伤嘅感觉啦，我都麻麻地。 咁你浸一浸盐水就会好啲咯。 冇用噶，唔系次次都得噶。我印象之中自己去过冲绳咧，即系大班朋友成十几廿人咁样去食啦，咁梗系买好多个菠萝啦，正啊！哇，冲绳梗系食菠萝啦，成咁样。啊，都系有嗰种痛喺嗰度咯，系、啊，但系食菠萝系 suppose 应该开心噶嘛， 系，同埋菠萝咧有好多款啊嘛，原来菠萝同凤梨又唔同，即系我哋成日以为凤梨即系书面语啦，咁、但系原来再仔细啲分咧，菠萝同凤梨咧虽然都属于凤梨科，咁但系因为佢哋嗰个产地啊、气候环境唔同咧，佢哋嘅果肉外观风味咧都其实系有分别嘅。 我印象中我系咪好似送过菠萝俾你？ 有啊，咪喺冲绳买嗰啲寿司菠萝咯，几正， 一粒粒嗰啲咁样 粒搣一粒搣出嚟噶嘛？ 系啊， 系啊，多谢你啊！ 我太太都话：吓、啊，你真系攞个菠萝俾人做手信？哇，系啊，佢落咗 order 喎。 系啊， 好感动啊！你真系抬翻嚟俾我。 不过依家唔系啊，香港好多地方都有卖啊。 唔系，但系嗰阵时几年前，好似真系少见啲啊嘛。 扮嘢啫，我呢啲先敬咩啊？ 先敬菠萝后敬人 啊！系啊，即系咩借咩敬观音嗰啲咁嘅嘢啦。 借菠萝敬佛啦， 唔紧要 啦， 总之系礼貌嘅一种啦。 喂，但我想话咧，菠萝咧，好多人以为个叶就系个顶啦。原来咧，正常嚟讲咧，佢个顶端个叶咧，另一边就 系 黄色嘅身体。咁绿色嗰边咧，唔系叶而系种子嚟噶。系、 哦、 啊，佢个种子就系绿色嗰一 part。咁菠萝个就属于菠萝嘅尾部啦。反之咧，黄色嗰个咧就当系佢个顶嘅。即系如果要分系咁样分啦。好啦，点样拣菠萝咧？菠萝 系 有啲钉喺度啦。钉、越突咧，就 系 代表佢越甜嘅。 哦， 如果你攞起个菠萝嘅时候，发现佢有漏汁嘅情况，咁就即系话咧，果肉可能已经过熟啦，或者咧喺运送嘅途间咧，途中咧系受损啦，影响咗佢个新鲜度，咁啊漏汁你就唔好拣啦。虽然就甜到漏汁，咁啊另外咧，就讲到要拣菠萝咧，就应该拣佢个头部颜色比较黄，外形咧矮啲、肥啲嘅咧就会熟啲、甜啲噶啦，系啦。咁啊，当果肉咧呈呢个橙黄色咧，就代表佢已经系达到九成熟，要尽快食噶啦。 系啊，咁啊菠萝我就中意食新鲜嘅，即系罐头嗰啲咧， 哇 争 好远，系啦，嗰啲质地啊、肉质都好唔同啦。 咁啊，睇下礼拜六日有冇机会喺呢个生果铺买个菠萝，成屋企人食下佢啦。 榨汁都正啊！ 林慧的享乐时代。 今朝早嘅享乐时代咧，要同大家分享嘅一样嘢咧，就系咧我自己琴日咧，叫做系参与咗嘅一个活动啦，即系趁住假期嘅时候参与咗嘅一个活动。咁到底系乜嘢咧？就系咧，琴日陪咗女女去参加一个比赛啊。咁而呢个比赛咧，系我自己真系未经历过嘅，即系呢一个比赛嘅范畴同埋呢一个嘅规模咧，系我自己第一次去经历啦。咁我觉得好新鲜咯呢件事。 是咩类型嚟噶？ 系咩、哦、类型啊？ 哦，听唔到我哋讲嘢啊！ 系 啊， 选择 性收听， 选择 性收听。 舞蹈比赛啊， 系 系啦。咁而呢一个舞蹈比赛咧，佢得意嘅地方系乜嘢咧？就系咧，我第一次咧去参与一个比赛咧，系真系见到一个舞池，即系个范围，然之后有好多人喺入边一齐跳舞咯。 系 嗰个感觉好似开紧舞会咁样，即系嗰啲舞蹈嘅标准赛咧。 唔系令我谂起咧。唔系啊，支持嗰个群组嗰啲啊。 哦， 即系嘣七七嘣七七嗰啲。 哦，嗱，而家咧好安全嘅，因为疫情期间咧，其实佢哋咧系标示咗一个安全距离，即系个框俾你自己企喺入边噶。虽然话叫做好多人一齐，但因为佢个场地好大。 嗯嗯、咦，今日跳唔到十字步？ 唔系， 所以嘉义姐冇去系嘛？嘉义姐冇去噶， 所以嘉义姐唔啱啊！ 白元浩，你知唔知咧？十字步系可以喺 1.5米距离之内咧完成到噶，其实真系得噶。 下次可以跳十字步喎、 啊。系啊，我下次可以试下建议下我个女跳。 咁嗰个咩party 点样 party 嗰个比赛点样玩？ 喂，嗰比赛似唔似嗰啲咩 American 咩啊 Got Talent 嗰啲啊？ 其实我想话咧，我本身都以为系咁嘅，因为咧喺我自己人生。经历里边咧，我经历过嘅比赛咧，通常都系一个一个咁样进行噶嘛，啲项目，即系譬如可能 A 就完成咗佢嘅表演，就到阿 B， 跟住到阿 C 咁样啦。我系第一次见到咧，全部人一齐跳舞咯。 系啊，呢、這个拉丁舞其实我细个都有跳过， 系 咪、啊？我参加过一次比赛。 系咩？ 系啊，系啊， 拉丁舞， 完全 Kitty 姐姐。哦哦 即系实不相瞒，我曾经都系一个舞者。 一字马。 唔系，同埋咧，拉丁舞其实佢都有几个舞种嘅，即系有华尔兹啦，有 tango 啦，有 cha cha 啦。 哇，真系识噶， 真系好嘢喎， 系噶。 哇，咁啊，阿 Jackie 同呢个舞者嘅身份，你真系隐藏得好， 隐藏得好， 完全睇唔出。 唔系，我喺必要嘅时候先露两手嘅，系同埋 一路跳舞一路煮饭咧，时啲唔知。 我都好喎。 系咯。 讲翻个比赛，因为咧，我记得我细个嗰时咧系要学学晒几种舞，咁然之后咧就去比赛啦。咁所以你去咧唔系净系话跳一只舞就完嘅，即系你可能都学晒两三种舞，咁你去出去个舞池嗰度跳啦。跟住真系噶，最紧要咧你系揽住嗰个比赛嗰个 number 系啊， 系啊。咁咧咁你一路跳嘅时候咧，咁嗰个舞池就可能有十 pair 八 pair 啊，或者廿几 pair 啊，睇下有几大啦。咁啲评判仔出面一路望住你跳咯。咁、哦、跳完之后就走噶啦，咁后来佢就会宣布边一啲 number 咧可以进行下一轮嘅跳舞。 嗱、啊，阿、啊、Kitty 就完全讲咗我琴日参与嘅嗰个过程啦。嗱，由于我第一次咧系参与呢啲嘅比赛啦，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好新鲜嘅、首先即系我哋琴日去咗一个，其实咧我觉得有少少似参观嘅，因为我哋去咗某电视台入边去进行呢个比赛，系、咁样顺便叫做带我个女去见识下咁样啦，未去过啊嘛，咁细个，咁跟住入到去嘅时候咧，即系见到个场地啦。同埋入面嘅嗰啲嘅規模咧，我都覺得哇，會唔會驚嘅咧？其實啲小朋友即係未見過咁大場面啊嘛。咁誰不知我發覺咧緊張只係得我一個嘅啫、因為原來喺小朋友眼中咧，就同上次一樣咧，佢都係覺得佢跳完舞咧都係長粒糖嘅啫， 攞糖 係啦，佢唔覺得自己係做啲乜嘢嘅咁樣咯。咁但係我覺得最好玩嘅地方同埋最得意嘅地方咧、就係雖然係佢都好小心嘅，因為其實咧佢有限制人數入場嘅，同埋咧大家亦都劃分咗一啲嘅區域咧，即係唔可以聚集太多人啦。咁呢個都我覺得比較安全嘅喺家長嘅角度裏面，但係咧仍然咧有啊，出現同頭先所講嗰啲咧，即係入到去一個舞池裏面。咁有一堆小朋友啦，真係跳完一种嘅舞种，然之后就可以好似睇表演咁样咯。因为你企喺侧边等候区㗎嘛，啲选手有。咁佢即係虽然叫企得好远啦，但佢都会望到其他啲小朋友跳其他嘅舞种囉。咁变相呢，我哋个感觉好似呢係睇咗一场 show 咁啊。即係睇 嗰啲山都唔同呢，好靓啊。 呢个又系啦，因为啲小朋友呢个个咁细个嘅时候呢，着住啲你諗下平时如果你见到人跳呢个拉丁舞嘅时候呢，其实嗰啲舞衣呢都几 sexy 㗎嘛。款式都好靓啊，咁好似变相睇埋一个小小嘅 fashion show 咁样咯。 系， 咁我觉得好好玩。 你女女有冇 partner 啊？咁样？ 冇啊，因为只系学咗两个月，所以咧佢就系跳咗一种舞啫，即系佢只系学咗一种舞啫。咁所以就我哋系一个观摩同埋一个参与嘅性质去玩咯。 嗰阵时咧好搞笑，因为咧我哋就一 pair pair 咁样去比赛啦。咁但系咧就唔系咁多男仔噶嘛，所以咧生得高嗰啲女仔咧就要变咗做男仔跳男仔嗰 part 噶，就但系好多。是因为很想穿那些很靓的即跳舞衫去比赛嘛。咁最后到比赛的时候他们就要即穿到好像男仔那样 很有型咁样咯。 所以为什么你的女儿呢现在都还是那么喜欢去比赛，因为她赢了那粒糖嘛。 哦是啊。 所以呢她现在都证明她是一个小朋友未明白那个道理。 是啊。 什么叫做赢粒糖输间糖。 我下次会告诫她的啦。 身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神光在紧。 喺我下面享受阳光，要有神光。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梁咏忠。提提你，陣間係10点钟新闻报道。